Hello, thanks for calling. Background music at on. Có một sang. Hello, 今晚齋吹，冇錯。Hello, 阿塔，你都係唔夠 Nicole 咁早喎。聲有問題？Hello, 熊仔。Alan Chum 今晚準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有個好得意嘅情況呢，就係、是每次呢我未吹之前呢，即係未夠鐘之前嗰、那個黃昏呢，即係間唔時都有人問我呢，喂今晚幾多點呀、啊、今晚有冇呀咁樣呢，我真係唔明係咪真係拗水吹呢，真係我想知道。因為我記憶中呢，我真係冇乜試過甩底喎，即係就算甩底都提早講呀，甚至乎硬極都唔會超過11點半啊，即係都係10XX 啦，即係可能唔知咩叫10XX 點解，即係10點幾點解，咁咪要寫埋中文先得呢，你阿拉伯呢啲數目字係即係嗰啲好 common 嘅啦嘛應該，咁我唔明嘅冇咩特別，唔係 complain 啊。OK, 我 copy 埋條 link 先，大家按下腳先啦。咁呢只都係小弟嘅行貨嘅 Jingle 作品之一，即係嚟送俾啲客呢，唔使即係唔使俾 Royalty Free 就可以用到一啲罐頭音樂咁解嘅啫。我 copy 埋啲 link 先。Hello, Albert, 181, 啱見到你。諗起俏嬌蛙，點解？即係嗰啲娃娃吉他嗰啲人。咁係喎，好鍾意嗰個年代喎，嗰、那個年代對我嚟講係超級好嘅音樂年代。大家今晚想唔想聽下啲舊音樂年代先？我諗都係悶㗎啦，我唔知道啲朋友有幾十年紀呀，平均不過冇平均嘅，我諗後生過30歲嘅唔該舉舉手先，咁啦，幫幫手做個統計。不過又好難做到一個好正經嘅統計嘅，因為會講嘢會喺度留言嘅人呢，我諗 1% 都冇，即係如果照返有冇呢聽 live 啊，有 10% 到囉，我諗10個以下啦，咁我代唔代表到曬聽 live 嘅朋友呢？咦，奇怪啦，喂，原來我冇吹到雞咩？吓、啊、原來我今日冇吹到雞唔通啊？唔係有。嗱，我暫時都係自言自語，因為呢我仲係忙緊嗰啲每次都必須要做嘅嘢，就係、是、paste 返條 link。其實嗰條 link paste 唔 paste 都得㗎啦，老實講，因為如果有心入9/24嘅朋友呢，都應該有 notification。如果冇呢， 是不是就可以不理呢？我又不想放棄埋有些只是上 Facebook page 的朋友，所以呢很矛盾的。OK， 咦，但是為什麼啊，得了 ,OK。好，我吹大雞了。即是說呢 ,Facebook Live 的朋友呢都見到的了。所以呢就如果與其問都是自己看啦，咁就好難控制到㗎啦。OK， 好，開始飛歐先。OK， 嚟啦。今日有咩留言呀？咁快。嘩，都幾多喎，而家飆到唔好講飆啦，得六十幾飆乜鬼。好 ,Siri 出場先。Hello, 蕭志榮。90後有一個兩個。 V-Lido, Nico Lard, Hi everyone, Paolo, Alan Trim, Jello, 今次我準時。菠蘿包今晚齋吹 ,V-Li 有聲 ,Hunche 老探你好、,Nico Lard 有聲盡計 ,Hello 探長多謝你啊 ,9527, 蕭志榮聲樂 ,and Kevin Y, 飄 時路寶刀我很終於等到老探開播 ,Ultraman 數96先報到現在睇緊立法會永遠不會發生即透明公聽會要重溫啦 ,Sorry, 我現在 live 咩 探長你好 ,Social, Slock Chow, Hello 探長飄時路寶令我諗起俏嬌話菠蘿包姚東村丹爺不如今晚話題講下安樂死住我行老探我打咗卡就走人啦近排忙到老次次都是聽重播、 哦、多謝入了來 90後加一 Hunchy 70後 Jan Hernandez 那些人應該生活單調無話題等於很多港男港女第一件事就問人做什麼工市堂 YouTube 有出 notification 樂徒要打家、啊、鬼國遲啲重溫住我行90後加12富山框嗨探长住物行90后加二。 点解加12呀、啊、喔、哦、打错咗。啊 ,Octo 喺鬼国你都入到嚟呀咁巴比系咪我俾人哋即系我呢个冇俾人封查呢咁系嘅因为我啲标题都好 generic 嘅。咁啊嗰啲维稳嗰啲蠢材呢就唔知道我讲乜嘅根本可能。阿 Ted Chan 你問我得有冇再換 iMac Pro 梗係有啦，但係而家 job 咁平咧，部機又咁貴。 Ted Chan 開探長有冇興趣換新 iMac Pro Angel U E H J 老探 Nico Lard 姚東丹嘢真係好慘，諗起都心噏。 姚東丹嘢係咪就係安樂死嗰個賓仔啊？因為我都冇 handle 到呢個新聞，我都聽到咯，真係冇細心睇咯。Hello, JJ Lens. Hello. 阿 Solon, 你好。Leo, 喂又喺度。喂咁今日呢即係立法會Ultraman 96, 佢話立法會永遠唔會發生透明公聽會。咁而家 live 緊我真係唔知喎。咁係啦即係啱啱我嘅標題都講咗少少啦即係費事即係好似太離題咁啦不如記得就講咗先好嘛。其實今晚都幾多特別嘢講嘅即係因為阿監製又成日都 complain 我話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嘢即係成日重複咁樣咁唔怪得咁少人聽啦咁樣。咁所以呢即係佢成日都咁嘅意思呢就即係話嘿你唔好你咁少聽眾都唔係老㗎你朋友個都多過你喎嗰啲 live 咁樣咁冇所謂啦即係我都想多但我真係冇能力㗎嘛即係唔係咁容易㗎要好多人無端即係又冇咩特別嘅技能又冇咩特別話題又唔肯拋個身出嚟又唔肯 hea 個樣出嚟即係嗰啲扮鬼扮馬我都真係唔曉呢咁所以唉都冇辦法啦又唔係好有天才呀喺度朗朗咁樣彈琴琴都多過而家個數嘅得80幾你話邊度係老嘅即係做咗幾年網台嚟講呢80幾 live 真係好少不過冇辦法啦咁有時啲嘢整定嘅 Hello, Roger, 你好。SK Lee, 你好啊，真係难得你啊，都係 keep 住嗰啲鎖熟面嗰啲似几乎似都见到你。但係呢你一鎖熟面嘅呢就会无端端唔见咗㗎喎。咁 up 都 up 得出啦。起碼阿蘇寧嘅老友 Ken 咧唔見咗啦，即係成日得罪人多咁係咁噶啦，咁所以咧，即係所以我嗱我即係唔好怪我，即係我唔係自怨自艾，即係只不過喺科學上咧又有啲好難解釋嘅，即係點解會成日都即係咁少人咧咁樣，唔緊要啦，仲有越嚟越少人嘅趨勢添啊！即係曾經最巔峰有200人噶嘛，但係而家呃極都呃唔到百七都難啊，真係。不過唔緊要啦，即係你悶就自然啲人走㗎啦。同埋好多中年嘅朋友啦，即係講出個要害，但係佢自己都頂唔順唔聽。咁甚至乎有啲即係譬如啲親戚都有聽㗎嘛，譬如阿陶而家都唔嚟啦，係咪？即係可能個話題太含糊啦，大家都鍾意聽話題。但唔緊要，咁就更加有啲朋友呢更加直言呢，佢話你都撒謊㗎。佢話我話啲人娛樂有問題，但我冇話到娛樂有問題喎，即係話你嚟到都係娛樂嘅啫，冇所謂啊，即係講真講假你都冇所謂嘅，即係譬如你聽你嘅故仔好感人，但係呢你聽對面嗰個呢又一樣好感人，咁但係互相有衝突嘅啊，其實觀眾冇所謂喎，即係我意思呢就係話觀眾呢呢、這個機動性嘅一個反應呢就係當睇人哋嗰啲起程轉合呢係一個娛樂，咁我覺得我咁又咁講又冇問題喎，咁我朋友又覺得我屌你喺度鳩講講埋啲嘢，即係聽眾啊，梗係娛樂㗎啦，唔通幫你擔心你嘅前途咩？梗係唔會㗎嘛。咁所以呢我亦都係唔好咁認真囉。即係我去唔返以前做網台嗰、那個即係假交嗰個狀態，老實講即係前做網台佢做 D100 咁呢好假交嘅，即係呢嘩為咗表現講句嘢出嚟呢即係冇經大人腦，但係呢好爆，成日都係諗到一句嘢或者一個話題點樣講到好爆去到好盡嘅，咁往往呢就掩飾咗自己個諗法呀。但係自從慢慢做咗 live 即係自己九出廿四之後呢，我去唔返之前嗰個假交嗰個狀態，咁所以都係時候收工㗎喇，我諗即係觀眾又需要假交㗎，相信即係假交啦、真心交啦，同埋嗰啲煽情交啦，同埋嗰啲仲有咩矫情，我唔識嗰個字，大陸話嚟應該即係嗰種嘢囉。咁所以親切係冇乜用嘅，即係對個收聽率，因為屌德國人你咁親切咩，即係所以唔緊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研究嚟啫。咁我睇點解問究竟有冇30歲以下呢，咁你睇嚟睇去都得兩個 Fox 啦同埋康仔呀，咁我多謝你捧場先啦。咁後生仔譬如90後阿 Roger 係幾後啊 ?Roger 80後。咁即係唔知你係咪鍾意聽即係我同阿 Roger 有啲困即係後生啲嘅話題呢，咁同埋又澄清唔係即係解釋唔係即係同大家講返，有個聽眾呢就話俾我聽呢，就話上次阿 Roger 本來有好多嘢佢哋好想聽嘅，即係例如講到入色情嗰度呢，即係譬如點樣試個假胸嗰啲情況，完全我 skip 晒，即係我 interrupt 咗Roger 就令到冇機會講。咁如果 Roger 呢想滿足嗰個聽眾呢，想延續返你一去到開房咁跟住試個假胸，跟住個內容嘅感覺係點呀，佢好想知。咁如果你有興趣呢，如果你而家有喺 online 呢，麻煩你打嚟俾晒成個時間你講晒嗰個佢開房個故事好冇真係慘喎。嘩有好多人就點提啦，唔點提幾多啦。係囉。JJ Land 講搵咗你啦， Roger 又報到啦。Brian 你好。紅仔叫講貓。Hills 老寶佢話係我寫唔讀。讀得嚟聲都沙啦。喂多謝你喎 Albert Super Chat 咗，咁若然如果有啲朋友唔知咩 Super Chat 呢，咁可以試下搵下你個留言板嗰度睇下有冇呢個字眼囉。 嚣是劳保监制，吸善叫你翻屋企陪佢。Roger Lee 五话中取龙讲真话有待加记，但狗吹系好玩嘅，唔系我唔会要坐月日翻屋企都要嚟做。Pardon me， 我真系多谢晒你。 47，阿 D 唔知点解又收唔到通知嘅。Hung Chain 唔系听你，网台都唔再听。 哇，唔系啩？咁大牺牲，真系好绝望、啊。如果听你咁讲，好彩你系一啲。唔係好主流嘅意見，定係好多人都認為佢嗰個講法都有可能係即係而家嘅90後嗰個習慣，因為90後要所知呢多數都係聽熱血啦，熱血時報，因為熱血時報唔係嗰個叫咩熱血時報嗰個網台叫咩是但啦，即係佢哋經過咁多事之後呢，即係睇清楚咗，即係好難免呢就對所有嘅網台失望嘅原因就是即係覺得網台曾經做過自己一個這個靈魂上的一個 leader 㗎嘛，即係聽網台就知道很多嘢啦，又唔使睇 Wikipedia 啦，又知道社會發生緊啲咩啦，咁但係突然間發覺嗰班人講嘢呢係唔老實啦，同埋可能講大咗啦，咁一時之間呢即係覺得網台係冇曬價值都唔奇嘅。阿廣請你咩呀，我唔明你讲乜喎。 请多啲靚女讲下旅游，讲、哦、下鬼故，爆下娱乐圈秘闻，会唔会多啲其他人听 ?47,Adi, Hello 探长 ,9343,Jenny 大家倾下计，好亲切他。 哦、thank you. 啊 ,LBU 支持我啦，咁仲有继续啦。 多謝你啊 ,9527, 蕭志榮，姚東丹也是一個 8X, 歲老伯，多年來全天候照顧 7X, 歲中風的妻子，他們早年喪子，前幾日老伯殺了老婆破口自首、哦、人間悲劇，看字都流眼淚、嗯、單案今日提堂，八月再審。 Roger Lee 不是這麼喜歡講到感露骨，我唔系刁民牛，8395吃雷。维文，我觉得探长唔好成日唔系上一集讲咗好多次。Lil 魏支持罗渣，放暖撒盐花，进界罗卓自爆食散餐果段，真系突咗眼。维文觉得罗卓都俾你搞到有少少无人。 淑 坤峰大家好，我望到 Nicola 我个 friend 个小朋友收到份咁嘅功课，201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亦是新一任特首上任的大日子，各位同学对新任特首有什么愿景？你认为香港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请把你对新任特首的愿景写在心形图案内，并把它剪出来，在6月15、5前交班主任收集。回归20周年，我对新任特首的愿景、Nicola 你哋会点答？我觉得是学校试探家长的政治取向。 我都觉得是、啊。 颜斯利迷位 ,Nicola 个小朋友小一格咋，是咪点㗎？ 是啦，好明显就是针对家长㗎啦。因为而家啲細路仔呢，嗰啲家长呢仲紧张过个細路仔。个細路仔根本听完都唔上心，都唔知道做乜。小一咗仲係。咁我覺得而家嗰個教育處呀，定係即係出題嗰個處呢，唔知即係好搞鬼嘅，我覺得近來都即係我早排我以我所知呢，即係幾多學生答點樣睇中國呀、信唔信文革嘅時候曾經咩宣言嗰陣嘅內容呀，即係我覺得好搞鬼嘅。呢擺到明呢就係、是、嗰班即係嗰班定義題、定課題嗰班呢，即係好多唔滿意嘅嘢呢，佢想透過呢啲佢嘅作品啦，所謂就向社會講一啲嘢嘅。因為我哋有時做 work 呢，即係你有時好不滿某啲嘢呢，你都鍾意喺個作品裏面加啲色彩呢，嚟令到自己會心微笑咁樣，或者自己留少少你自己嘅睇法落去你個好沉悶嘅 job 嗰度嘅。咁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好新鮮嘅嘢嘅諗頭嚟嘅。原因呢就係、是、以前乜達文西呢畫嗰啲畫呢都好搞鬼㗎嘛。即係如果大家知㗎嘛。 咁同埋我见过一个日本嘅一个天主教堂咧，嗰、那个彩色玻璃咧，嗰啲画咧，有一间教会唔知咁存唔存在咧，即系喺度画紧咸嘢嘅，但系咧就全部都系喺啲彩色玻璃，即系用少幻象啊、double 位啊咁样咧，仲系机嗰啲咸湿嘢，真系好嘅搞嘢。咁所以咧，我觉得嗰个教育处嗰啲咩定视台嗰啲主任咧，真系。即系讲要讲啲嘢咯，真系我谂佢哋要。咁仲有啊，有人话成日唔系，即系呢个口头禅啦，系咪？咁呢个好难五时三刻改嘅。咁我试下，因为我讲咗都唔知啊，其实即系咪人哋讲嘢唔系啊，系咁咧？我唔知啊，真系。咁我听翻 playback 先，多谢你提点啊。因为咁个人咁老咧，好难改嘅，啊，尽量啦。仲有就係阿羅渣有人贊成你撒鹽花，你就話你唔係刁文牛，所以話你講同刁文牛講都唔同啦，刁文牛咁猥瑣，咁你仲係鍾意咁樣，咁所以呢你講係同刁文牛絕對唔同嘅，即係我覺得個化學作用呢絕對好過刁文牛添，我覺得。因為刁文牛你會講佢同你講你搭沉船你會笑㗎嘛，係咪？但你呢个可塑性大过刁文牛十倍啦，即系可能有啲人唔知咩叫刁文牛，咁啊讲一两句解释翻啦。刁文牛就系一个好资深、好资深嘅网台主持，佢咧就系做咗网台20年都有噶啦。咁我听网台仲存在嘅人咧，都得老萧同埋阿刁文牛嘅啫。仲有。有人叫我講 Mac 係咪，即係類似即係啱啱 MacWDC 呢，就前晚星期一晚就睇完之後都幾開心。 Jackmusic MB 鄧模式 iOS11 推出後， iPhone 人可以用 ClearPay 經 Messenger 貨金，探長不妨預備一下 Hunch 依家 D 網台全一位威威，個個台都話自己最勁。Alan Chum 想要多人聽可以好多辦法，但呢啲辦法係唔係你想用嘅，我相信你自己知嘅。Hunch 全部打錯字。Sharon's One Binico Lar 間學校擺明俾家長特價啦。 啊，唔知今日個 Siri 呢係狂罷工喎。 少一点会识呢啲嘢，咩系特首都唔知啦。尽介呢句，如果写我要真普选结束一党专政，会点呢？ 结束一党专政又唔系香港嘅范围。 我要真普选，但小朋友唔会知系乜嚟。Hunchy， 我听咁塞先识你，越听越冇瘾。嗰边已经冇听好耐。 但嗰边多咗人听喎。 保依家网台大部分系死系搬龙门。8395听网台 live 要 wifi 或 mobile editor not free， 所以要慎入。但九趣一定要看。 哇，咁俾面 啊！呢度系要东单野政府无一个官出来讲句说话先至扑街，仲系民主党嗰位弱智光接受李慧玲访问，仲要爆话明白政府冷处理系唔想讲多凑多，变相透露自己将来做局长嘅处事方针。 嗱，答咗阿广先啦，即系原来嗰单嘢我知系用一支竹嚟插死个老婆，系咪？哇，好悲剧！即系佢有咁嘅倾向咧，即系我觉得佢即系想解决一件事，但系又从来冇人帮到佢，咁啊唯有用自己嘅方法去解决咗痛苦咗咁耐嘅事咯。因为我今日都好体验到嘅，啊，答埋阿广先，仲你话嗰个咩弱智光啊，即系咩，即系边个啊？弱智光，系咪嗰个 IQ 好高嗰个？咁我话佢话冷处理系唔想讲多错多，咁佢坦白啫，咁佢冇能力改变到。即系我觉得社会嘅舆论咧，即系我头先所讲嘅假交咧，其实如果你做政府咧，你做假交系受欢迎啲嘅。老实讲，即系你觉得曾俊华系咪假交？我觉得绝对系。即係只不過喺適當嘅時候做假交呢，假得又唔係十分假呢，但係佢所有講嘅都可能係假呢。即係因為好多嘢呢，佢都係就住你高興，你想講咩佢咪講咩囉，你想聽咩咪講咩囉。即係選唔到做特首係佢福氣嚟，如果唔係呢，而家我諗而家已經開始鬧緊佢。 因為佢講嗰啲嘢好難兑現到啦，第一。第二就係佢上到如果做咗特首嘅壓力又唔係去選特首嘅時候咁樣。咁所以呢我覺得阿廣呢類人都難好難服侍嘅，真係。即係人哋講坦白，咁你又唔贊佢坦白，仲要覺得佢話即係你陰謀論或者你諸心論就覺得佢怕影響自己做局長咁樣，可能係可能唔係啦，但係即係切身處地呢啲咁嘅社會嘢呢，應該張建宗嗰 part 講㗎嘛，即係張建宗竟然喺呢啲時間呢就走去講咗即係唔出聲冇人話佢啞嘅嘢啦，佢係咪聽死呢究竟，即係喺呢個政府裏面呢張建宗呢就算係民望都算左一數二高㗎啦，哇！但係肯定下次一查，即係一審查，即係嗰個一民意調查呢，佢肯定跌到落去，我諗尾三四都似，即係白痴喎，真係有少少。我都跌曬眼鏡，我因為以前對佢嘅印象都唔太差。咁啊，阿曉士老寶就話而家啲大部分網台都係死搬龍門，我覺得搬龍門就冇所謂嘅，即係正如嗰陣時個 Ken Lang 講呢，佢話今日知道昨日錯咗呢，咁而你肯承認肯坦白講咗嗰日係錯呢，而今日有個新嘅體會呢，有個唔同嘅方針呢，我覺得我係可接受嘅，即係我都幾鬆嘅。咁但係呢我就係見到而家就算做網台嗰啲朋友仔呀、老朋友呀、大朋友呢，佢哋都係連認錯或者知衰嗰個勇氣都冇，真係令人好失望嘅。即係例如有啲主持人呢，嘩講到大到飛起，大到即係當事人都覺得太大，唔好話喺側邊評論，但佢之後錯咗呢，或者估錯曬，或者佢啲資料唔啱唔正確發現錯咗呢，佢係一句錯都唔敢認㗎喎，即係連自嘲都唔曉㗎喎，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比較可悲嘅。咁但係其實你對啲網台嘅主持人就唔使嗰個期望咁大嘅，但可惜呢我做網台咁耐呢，即係見到有啲盲從嘅聽眾呢，就真係我覺得 over 晒嘅，即係希望我唔講得中你啦。咁就係、是、即係我哋呢一度講嘢嘅，即係發表自己意見㗎嘛，但係呢大家當佢係一個 follow， 即係一個領袖咁樣去跟佢啦。即係有時你跟一個領袖，或者你覺得佢講嘢啱嘅話，即係你好仰慕佢，或者你追隨佢，我覺得好正常嘅，即係人都會嘅。但係呢當聽到一啲唔同聲音嘅時候，你為咗佢而同另外一個人嗌交呢，我覺得嗰個臨界點去到呢度呢，你已經好危險㗎啦。即係你唔首先聽下對方嗰、那個發覺有啲咩問題，咁你唔去了解，就一面倒就覺得呢人哋話你自己個偶像，或者話你自己個追隨嗰個人，你就會有情緒嘅反應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難去改變嘅，暫時即係唯有提一提大家啦，即係盡量，因為我自己都會發生嘅呢啲，即係譬如人哋講民主黨民主派個個都廢嘅，我寧願投民建聯咁樣，呢啲咁嘅廢話呢，即係我就講中咗我頭先自己，即係我可能會同佢鬧交嘅。咁但係如果你改變一個方法呢，你同佢解釋喂基本上係唔同㗎喎、哦、泛民佢點樣廢，佢出賣市民嗰個比率絕對係少過建制派㗎嘛，即係你咁樣衡量，即係冇個好，但冇個好之中都有個做賊同埋有個做殺人犯㗎嘛，咁你咪咁樣揀㗎嘛，即係點解唔可以讓嘢攤開嚟咁比較一下呢，即係你買嘢都識比較，買個產你都識稱下重唔重，硬硬實唔實啦，係咪？但係點解呢一遇到呢啲情況呢就撞曬車囉，真係唔好意思，即係我係唔想講人有台嘅，費事開名啦，即係之前我就見到好多呢啲情況呢，就令到大家可能有個印象，就係話只要唔撚聽啲網台啦，聽嚟都嘥氣嘅，即係好失望呀。其實你唔係對太高期望，你咪唔會咁大失望囉，就係咁簡單。剛才阿俊介話如果寫都寫真普選同埋傑出黨專政，真普選都勉強特首可以，有時佢咩都唔使做，佢只不過開句聲認同，或者盡力即係講啲假交嘢，講到好煽情，好似陳婉嫻咁樣，你都已經可以解決到社會嘅部分嘅人嘅疑慮或者問題啦。阿廣呢啲梗係唔使諗住解決到佢啦。 咁結束一黨專政呢，你唔通叫佢同你嗌口號咩？呢個唔係特區政府嘅範疇嚟㗎嘛。立法會有權啦，立法會有權動議叫議員支持向中央反映結束一黨專政就得。但特首佢係冇必要睬你㗎呢樣嘢，係唔好關係囉，真係。或者我錯啊，指正我啊。仲有係喎，鄧武式就提我 iOS 11推出後iPhone 嘅 iMessenger 嗱，但係我想又做一做統計啦。我想知道呢度用 Android 嘅人多啲啊，因為用iOS 嘅多啲呢，咁樣咁可唔可以舉舉手呢？又你唔講嘢你都可以舉呢啲手㗎嘛，即係我想即係了解一下。因為呢，如果你唔知點解嗱，又係咁樣嘅，用蘋果嘅人就通常就個心情就比較平淡啲嘅，即係冇話因為你用嗰啲 platform 呢，你係會唔鍾意會鬧嘅。但唔知用 Android 嘅朋友呢，即係我認識有啲尤其是後生嗰啲呢，佢自己用 Android 呢，好似用 iOS 呢好蠢，或者係會死，或者用咗 iOS 嗰啲人呢就特別懶叻咁樣㗎喎，唔知點解，即係唔知大家有冇咁嘅觀感呢。即係我用 iOS 我從來都冇用 Android 嘅，咁我就發覺呢，我用啫，但唔知點解 Android 嗰啲人呢一講 iOS 呢就一定有幾個評語，又好獨裁啦，好貴啦，同埋話佢仲有唔自由啦，同埋好蠢啦，總之嚟去都係呢幾個。咁但係用蘋果啲好少話 Android 啲好蠢喎，唔知點解。呢個都幾有趣嘅，即係呢有時間可以深入咗做研究先，不過都冇乜時間㗎，成日都開空頭支票。其實幾有趣嘅呢個真係。咁呢個真係要我節目改變方針，我真係走出街訪問人先得啦。咁試問就比較啲咁嘅時間啦，原因就係、是、即係叫佢哋支持我唔好做咁多工，而做多啲網台都咁難，又點會做得成呢啲嘢。咦，有人答我張建宗喎、哦。羅志剛係冇錯，話自己 IQ 好高嗰、那個。哇，原來好多未讀喎、啊。蘇倫話有冇睇滿島光嗰個 MV， 梗係有啦，高質就簡直係。講個 MV 先啦，那個 MV 呢，因為嗰個女又正啦，佢跳嗰啲舞又好自然流露啦，雖然就唔係好多套路，但係舒服啦，望得。咁 Mondo Grosso 呢就我90年代其中一隊最鍾意嘅 Funky 啦。咁 Mondo Grosso 同埋佢 Crossover 嘅呢個就應該。咁 Mondo Grosso 好耐冇出過唱片喎，同埋好奇怪就係呢，即係我當時認識呢隊樂隊嘅時候呢，我唔知道日本嘢嚟喎，幾勁喎。高質嘅 Fusion 啦叫做。咁呢嗰個 MV 喺海光樓啊，跟住佢個 transaction 呢捐入去嗰、那個嗰間賣衫鋪頭，跟住廚房出返嚟就去咗廟街咁樣，跟住廟街街頭跳跳下跳跳下，廚一聲兩個 transaction 呢睇唔到喎，仲要就去咗鴨寮街嘅夜景啊。嘩，我真係好鍾意呢個 MV 啊，其實即係點解香港冇人拍呢啲 MV 呢，一來嗰啲人跳舞又渣，死記啲 step 啦，咁二來又唔知點解香港人睇嘅香港呢同鬼佬同日本人睇嘅係兩個唔同角度嚟嘅。就算我自己拍嘢呢，你俾我 handle 我呢個 job 呢，我都未必會咁樣拍囉。好可惜㗎真係。Hills 老寶就話老蕭係小氣小家，搞到佢眾叛親離。唔係呀，你呀，我諗你呀搞錯咗啦。佢冇眾叛親離喎，係佢自己離開嗰啲人㗎喎。因為佢迷米嗰個 platform 呢，真係好多人就算做阿四啊，做講兩句啊，賣榴蓮啊，啲人都撲到坐喺隔離喎，以我所知。咁只不過係佢原因就係有啲特別嘅訊息啦，我估即係逢親呢啲老嘢呢，即係嗰啲網台啊或者輿論界嘅老人呢，一有親啲咩八九六四七一啊咁樣嗰啲，同埋有親啲咩普選啊，有親啲咩社會大議題啊，咁佢就突然間有啲異常嘅舉動呢，即係例如臨選舉之前又同邊個鬧交啊，鬧完交之後無端端又停封咗咪一排啊咁樣， 即係啲見怪不怪㗎啦，即係如果大家都仲當佢係乾淨嘅話呢，我諗你啲智慧都有啲問題應該。羅志光阿伯唔係插死老婆係勒死呀，唔係話用竹咩？我搭車聽新聞又聽人哋嘅我搭 Uber 嘅時候佢聽新聞我聽到可能我搞錯咗。是喎，我早幾日都講過呢個問題，即係阿伯殺咗婆婆，婆婆佢死咗，咁阿伯跟住去監獄就好過麻煩到啲後人，或者甚至乎冇後人，起碼有人照顧你。我覺得呢監倉呢嗰啲照料一定係好過老人院嘅，因為就算監倉呢你個活動範圍都大過老人院喎。老人院喺啲商業大廈上面啦，甚至乎都住宅大廈啦，甚至乎你沖涼又係嗰度，食飯又係嗰度，一張床度。起碼如果阿伯去到監獄咧，嗰個待遇咧，同埋空氣質素啊，同埋有好多後生仔陪你，咁我覺得係對阿伯嚟講係好過喺出邊嘅。即係呢個反映到啲咩咧？即係反映到香港，即係由英國留低落嚟嗰個。人權質素啦，所謂以前就梗係唔係好啦，邊人鍾意坐監嘅啫。咁但係自從嗰啲越南難民或者有啲越南人專登偷到嚟犯案跟住入監倉醫病咁樣，由嗰刻我係衍生到呢，好彩監獄呢就比較離地，就唔係成日都同嗰個社會好有關係。咁佢脫節呢就造成一個空間呢，就令到監倉裡面的環境呢絕對好過街外面嘅。咁所以阿伯有此一著呢，即係雖然係好黑色啦，成件事即係好可悲同埋好凄涼，但係都唔常係一個即係為咗大家解決問題嘅一個方法。即係你就咁講好似好涼薄，好似好冷血，好似即係講得好輕描淡寫咁，其實你諗深一層啦，即係當你兩公婆個仔又早死咗，大家又有病，點樣可以走出呢個困局呢？點樣可以令到大家解脫呢？即係我今日點解話有啲感觸呢，就係、是、我昨晚去殯儀館有個朋友就早走咗，咁今朝送埋上山，咁就送走咗佢。咁我跟住呢就去晏晝呢就去呢、這個食埋嗰個落返山食咗英雄宴咁樣。咁成個過程呢個起程轉合呢就係、是、即係個先人仲喺度嘅時候，有得見佢一面嘅時候，又或者最尾送佢一程嘅時候呢，即係都係啲催淚位嚟嘅，即係冇辦法唔到你即係會即係崩缺體。因為你見到個先人個遺體，你又會諗返好多往事啦，同埋不禁有啲覺得好可惜啦，尤其是即係唔係少喪咁樣。咁但係成件事過曬之後呢，去到食英雄宴嘅時候，我覺得全個會一齊上山嗰啲朋友屋企人，即係經過咁樣，好似一件事去咗一個解決咗嘅一個理程咁樣。即係覺得一件困擾咗咁耐嘅事，譬如通常有啲過身嘅原因，可能就係打打波、跑跑馬拉松，即係突然咁樣嘅，即係個個都係話好惋惜啦。當然，咁但係假若係因為 cancer， 因為長期病，即係你嘅朋友、你屋企人嗰個折磨都非常之大。咁我覺得去到嗰個位，當件事可以解決到嘅時候，即係唔好你用咩方法，唔好你用即係件事有冇合唔合倫理啊，有冇刑事成分啊，但係人係都係鍾意嗰件事即係解決咗之後先會得返一個安寧，同埋唔使俾呢啲傷痛嘅嘢纏繞咗你太多日子。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嗌慘嗌慘，又話政府又唔做嘢唔成，咁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嗰兩個當事人真係唔想人哋搞到件事好高調嘅呢？咁樣唔知呀，自己諗囉。 即係我都係我冇乜組織咁樣講一堆嘢出嚟，我唔知自己講過乜，可能聽返 playback。所以 Nancy 我好贊成你咁樣講，即係唔係贊成，即係我覺得你咁講你個角度係好到囉，所以話。東堤小竹又兩件瓜咗，不如講我唔知點講呢，我真係新聞都冇睇，真係對唔住。咁瓜咗兩件冇話點睇嘅，即係瓜兩件不如講下，咁點解瓜㗎我都唔知喎，你可以俾少資料喎。你考我啫，真係我冇聽過，不過唔緊要啦，都係討論下生死呢啲嘢。 批咗老人院，佢老婆自己唔去，雖然係私人宿位可以點 ,Steven MACAU, 所以當初做咗薯粉嘅黃絲真係天真過天真嬌，同幫咗建制一把，多謝你呀 ,9527, 蕭志榮。老伯白殺咗老婆就唔使擔心自己先走，坐監度過餘生。呜呜呜 ,Nicola 講起都心合 ,Steven, MACAU, 另外想問下探長有冇聽星期三嘅無奇不有 ,Salon Wong, 外國人就鍾意北河街、深水埗、山海樓，香港政府就叫游客行 shopping mall, 啲官真係清朝返嚟。廖毅張建中上咗去政務司上咗位啦，前面俾社記班小朋友追車示威，走都走唔切，完全冇風度兼智慧，如果落車接信成件事其實係贏陣囉。 Travis Sam 探長你好，講緊乜呀？ 咁你聽下囉，好難 repeat 返俾你聽，我 round up 講過乜囉，因為我冇一個 schedule, 即係我鍾意講就講，諗起講乜就講乜，有時跟住聽眾嗰個 flow, 咁所以我唔可以答返你我講嗰啲乜 ,Travis。係啦，外國人即係其實香港有幾多吸引力呢，政府又唔會知，即係政府官員甚至乎嗰啲建制派，因為佢哋俾啲錢蒙咗隻眼嘛。即係所有嘢呢個動機就係賺多啲錢。即係呢啲仲係唔係清朝添嘛，唔需要江門旗嘅，我覺得。Steven 問我有冇聽星期三無奇不有，我其實我唔知有冇聽喎，因為我聽嗰啲 archive 呢，嗰啲時間淨係睇個時間，咁同埋我教咗 auto download 嘅，即係佢到時都係自己 download, 我唔知嗰集係星期幾，因為佢冇講星期幾嘅，咁你可唔可以講一個 topic, 睇下有冇印象，有冇聽過。Nicole 就話其實有尊嚴咁安樂死唔係一件壞事，絕對唔係啦，其實呢個係一啲好自私自利嘅耶教徒，即係嗱，我唔應該咁樣扣帽子嘅，即係耶教好反對呢樣嘢嘅行為就係等於自私自利啦，有咁講會好啲呀，即係假如你係耶教徒但係你又贊成安樂死嘅話，我覺得係 fair 囉呢件事，原因就係、是、即係唔係嗰本聖經叫你唔得你就唔得㗎嘛，寫聖經嗰個人嘅時候佢根本就唔知咩安樂死，即係自殺都唔得，因為除咗神之外呢冇人能夠掌管生命咁講，即係我覺得真係好笑啦，即係你同嗰啲耶徒呢講邏輯就真係嘔血啦，即係話呢譬如同佢講點解聖經係由一個同耶穌冇關係又唔係神職人員又唔係經過默示嘅人就走去改過曬，就抌咗啲其他經卷就當偽經，剩返嗰啲就好使好用呢就繼續 keep, 咁猶大福音呢明明係耶穌個僆你又抌咗佢，咁呢啲根本就唔係神嘅默示啩，你後來係後天啲人走去搞佢㗎喎，咁你咁樣同佢講呢，佢話是我好相信呢神已經預咗君士坦丁呢就會抌咗啲聖經㗎啦，呢啲都係神做嘅工作嚟嘅。我頂你啊，嗰啲你又當係神嘅工作喎。喂咁我安樂死你點知我唔係神叫我安樂死㗎，我真係撒謊到呢，即係唔該如果你有基督徒呢真係麻煩你指點呀細佬啊，真係。 on to 47, at 这个唔觉好怪，月近71又有人放假，炸弹煮地铁有人揸枪煮分手又出埋炸药，咁巧合嘅。 系啊 ，Alan Trump 外国人就鍾意地道香港嘢，地道文化。 嗯 ，Hills 路宝 Android。 嗯，嗱，有人话自己用 Android 啦 ，OK， 继续。而家我其实我 delay 咗好多，因为我读紧嘅话题咧已经过晒啦。咁咧怪又读得慢 ，Siri 又读得慢，大家反应又好猛烈咁样，所以唔紧要，我记得我讲过乜吓，但系 Siri 罢工喎，顶啊！ 出卖就系出卖，无分多或少，真小人名虽俾你睇。魏君子从得人惊，破力王换到光个 MV 好写实下，啲牌当圣地垃圾。Winks ISO Nicola Lyers 菠萝包 Lyers， 咦哇咁多人用 iOS 啊 ？Fox Australia's Peter Chan iPhone Auntie Say Cat iPhone Paul Android Hung Chalias Albert Yard Android Tech Music iPhone Roger Lee iOS Ted Chan iOS Salon One Android。Striven, M-A-C-A-U, Android, Susan Kwong, iOS, Low Raymond Android, Chul C. Byers, Nancy Lee iOS, C. Tong Android, Wen Lin Zeng, Apple, Lil Ngay Android, Blackta, iOS, Teclam Android, Kaya Jin Android, Low Lane Hello, Zeng Gai Lee Kham, 我国句是狗吹，夜如学校叫 D 小一生写 D 七爷。你又唔使咁认真记，395 both， 苏坤粉 Android， Jack Music MB， 邓模式 YouTube Super Chat 需要有 PayPal account， 唔系个个有。YCN Myers， Low Lane Hello， Walt Unum 四姓二边都有。韦信王系郑家富六四都去咗加拿大，重够闪出嚟补选。395喜欢苹果高清，也喜欢 Android 嘅多元。Any message retracted， Jack Music MB 邓模式。阿伯系用足借不求人啊，向婆婆后弄至窒息死。 我唔系足死。 M A C A U 边有咁残忍啊？唔系插死佢噶。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回应楼上网友老老豆豆，就算老人院几靓都好，老人家个人意愿想留响屋企系冇错噶、啊。老人家可能接触唔到在家照顾病患嘅支援资料。又或者资源真系不足，在家照顾除咗了咗长者心愿，亦可以减轻老人院嘅负担。好多老人家未排到就关埋，政府系唔系可以增加有关方面嘅资源，而唔系系唔系都叫人入老人院呢？当然呢个政府唔 X 会理，而老人院弱老个案都唔少，对老人院却步系好正常。 是喎，其实即係我亦都有呢啲问题啦，不过唔讲呢个住。哇，第一目测呢即係不相伯仲㗎喎，有冇人得人數一數呢？嗱，头嗰段呢 iOS 有好多嘅，但比嗰段 Android 有好多喎，即係50-50喎。咁啊，如果知道咩叫 iMessage 呢 ,iMessage, 咁呢就即係正如邓姆斯咁讲呢，就可以課金啦，即係 sponsor 啦，我叫做唔叫課金啦。咁你可以 sponsor 嘅話呢，即係就嚟越嚟越冇咩藉口話哎呀好麻煩啊，又冇呢個 account， 冇個 account 咁樣。咁就係自助你有冇心㗎啫。咁叫你 sponsor 呢就唔係因為呢即係我想去食魚生，只不過呢即係如果我幻想呀，即係我唔敢咁大想頭呢，即係可以全職好似花家姐咁樣做到一啲節目嘅。咁呢起碼即係令到我可以唔係咩都攬接一啲工返嚟做，而我多啲時間呢，即係其實我做一啲製作一啲節目呢，個 workload 呢係唔窄唔少得過做工嘅。咁只不過我可以將多啲時間留喺 YouTube 嗰度呢，即係轉一轉做另外一啲工種，而我有興趣而又大家有 enjoy 嘅話呢，咁呢個就值得你 sponsor 我啦。如果唔係呢，即係你覺得啊你又窮撚俾錢你使呀，咁即係我唔係嗰啲囉，老實講之外都唔使，因為我有搵錢能力。但只不過呢我搵錢嘅 的過程梗係冇你哋即係做呢個 stage 2或者9/24或者 unboxing 或者嗰啲咁嘅製作節目咁有興趣啦，就咁解啫嘛。即係我哋又唔係話哇，如果你冇咗9/24，香港會變成一個咩嘅香港啊？即係我唔會用嗰啲咁樣咁嘅廢話咁啊，大佬冇咗你會死咩？大佬真係。啊 ，Neo， 唔知点解今晚嗰、那个罢工率系十分之高啊！ 郑家富占中时期走咗去朝圣，系咪好搞笑呢？我估佢可能怕被拉无得做律师。菠萝包，我冇后代，所以65岁就够，太老系亲人嘅负担。无论唱越过人偷渡来港坐监，多数都系搵钱。信界老伯不忍老婆受病魔困扰，才敢做。成件事系悲剧，不应用来消费，反而可讨论下安乐死。Nicole Arbo， 多谢你啊！9527，非常同意你讲法。Lawson L W S at Gmail dot com 654321 ，very good idea。Lecter， 我同你嘅谂法一样。如果做孤独老人，不如入监狱，好似仲有啖饭食。其实早排有套日剧都以曲同工之妙，讲有个老伯无钱去打劫，但警察同佢讲，既然你打劫拎到少少钱都唔够还，不如自首入狱坐几年，逃避啲债主，同时申请破产。当然我都同我老婆讲，如果第时我瞓喺床度要佢照顾嘅话，第一时间帮我安排安乐死，唔好连累人。W H 坤喺探长第395住老人院，惨过坐监。多谢你啊，9527 Tony Collar， 开场无期混续讲咗4至5集异形，听诊嘅时间可能够你睇诊12集异形。Collar， 外可陀 Hi 探长 ，P D Leon Hi 探长 ，Hello，Jack Music M B 邓模式763讲异形，本轮抢以前好多大陆人偷渡来港，喺监狱搵钱。坐两年就可以搵106,000回乡。W N A 老探 R I P Striven M A C A U 就系你上星期批评过异形记下半部。韦信宏咁探长点睇之前后生仔拍香港风景攞奖嗰条片？邓德贤你也好，可以拼一程。 Hello. 10日前收到老友写信。近两日才联络家人，但已火化了，好难受。菠萝包最憎嗰句刘矮尚且偷生，佢哋真系唔明当时人生不如死嗰种惨法。Jack Music M B 邓模式561讲蓝鲸游戏，一种透过思想控制令年轻人自杀的游戏，推介给有孩子嘅家长听，避免惨剧。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邓模式，我都听咗蓝鲸嗰集。Doring Channel Best Way to Get Bored。Emily Lau， 系我个名太长。坏可陀东堤小卒又有人自杀，哎。 啊，讲下你个又讲异形啊，我都听到一嚿云，因为咧通常我听唔晒就瞓着咗嘅，咁所以我唔知边集打边集嘅。咁另外蓝鲸嗰集呢我都有聽，蓝鲸嗰集最特別嘅地方呢就冇咗 Kobe 呢，我真係好大領落，即係我覺得Kobe 同埋Gary Kwan 呢佢兩個拍檔係冇咗一個都唔得嘅，真係即係等於Han Solo 同埋 Chewbacca 咁，我覺得即係冇咗一個都套戲又唔好睇，咁所以呢希望佢哋兩個快啲做返節目啦，因為佢返咗蓝鲸一开波讲一大轮一头雾水，我唔知蓝鲸係乜，咁讲到第三节呢先至讲，哦原来有一个 game 嚟嘅咁样，咁所以即係你唔係返有啲感情同埋有啲耐性都真係唔知佢讲乜嘅，老实讲係囉。有咩启发呢对大家，就係讲自杀係咪 阿 Winsome 咧就問我有冇睇嗰個後生仔攞個嗰風景片。其實嗰啲Hyperlapse 咧，佢都影得幾好，因為佢利用到個科技啦。咁其實我又唔係太 impact 嘅。其實呢啲 Hyperloop 咧有一條軌道咧，佢好勁嘅，佢幫杜拜旅遊局咧已經影咗一條。即係講五年前啦，應該係 Hyperloop， 即係當時世人都唔知咩係 Hyperloop 嘅時候，佢已經影咗㗎啦。咁嗰條呢就我覺得影得好好嘅，同埋佢同埋香港嗰條嘅唔同嘅地方呢，就係嗰個鬼佬影杜拜嗰條呢，係個心思就係喺佢嘗試去砌一個故仔。咁、那個鬼佬又喺上海、杜拜同埋北韓都影過 Hyperloop 嘅，咁麻煩你得閒睇埋嗰條先啦，即係本地嗰個都影得好，但我覺得可能香港我嘅視線個點又同睇北韓又唔同啦。我覺得香港嗰條冇咩 storyline 咯，即係淨係曬冷比較多啲，咁所以我唔係話特別好欣賞咯。咁仲有，我唔明點解啲大陸人喺監倉揾到錢咯。同埋係啊，即係的確住老人院慘過坐監，即係我家母家父嚟講呢，即係我哋好好彩呢，即係佢哋仲可以住喺屋企，雖然我爸爸行唔到路啦，同埋我媽有少少即係唔記得嘢啦，咁但係我盡量我大家姐犧牲時間照顧佢啦，同埋搵咗個助手幫手，咁個助手都係出奇地對嗰兩個老人家非常好嘅，即係喺印尼嚟嘅姐姐嚟嘅，咁呢非親非故，但係我覺得佢即係唯一令到我覺得伊斯蘭教係有個好感呢，就係因為嗰個印尼嗰個姐姐呢，佢係虔誠嘅教徒，但係非常愛心，咁所以呢照顧佢都好好。但係未請呢個姐姐之前呢，就真係災難。原因呢就係我屋企嗰陣時有牧室，原因啲老人家呢，即係當我爸爸仲識行嘅時候呢，就成日見到人哋棄置咗家私呀、嗰啲家具又好靚，又立咗返屋企，又其實冇用嘅。咁可能因為咁樣賴嘢啦，因為你知而家好多喺大陸買來嘅家私呢，佢啲木材呢都未認真製過藥水，令到嗰啲生物死曬就又整家私。咁呢面頭靚靚咁樣 call 咗啲嘢，即係call 咗啲嘢落去，可能嗰啲好平滑咁樣，好靚好靚咁樣。但係啲木呢就裡面有曬蟲卵呀，咁樣都唔知。咁呢拎咗返屋企就中伏啦，啲門框呀、個神台呀、間板間牆嗰塊板呀，嘩全部俾白蟻食曬。咁你單單拆咗啲嘢呢，你唔能夠安心令到個屋以後都冇白蟻㗎嘛。咁於是乎呢就嚟個大裝修喇，即係不單止嘥好多錢啦，即係仲係我喺唔係好多嘢做嘅時候要出個裝修費啦，因為個屋係有份嘅。咁之後呢仲因為全家大裝修呢，連個地台都要掘埋呢，咁佢哋冇訂住呢就一定要搵地方住。咁呢就搵咗一間最近屋企嘅老人院，就暫住咗兩三個月。嘩喺個過程裏面呢，我老豆呢原本好精明嘅，即係記性又好啦，數口又精啦，計數又快啦，講嘢又好 smart 啦。嘩直頭嗰幾個月之後呢，簡直係由十度就跌咗落去剩返四度，無論身心都好大嘅折騰。喺老人院裏面佢就係抗議，唔落地，唔行，唔同人傾偈，食完就瞓，咁樣就屈喺個床度幾個月。咁跟住呢後來返返屋企，隻腳已經行唔到啦，連少少都行唔到，因為萎縮咗，因為退化太老。咁我覺得嘩嗰真係好心痛呀，嗰次已經即係騎虎難下，因為你冇理由嗰屋企裝修到地盤，好似敘利亞食完炸彈咁樣，你冇理由仲係瞓喺嗰度㗎嘛，啲空氣都唔得啦，又嘈。咁所以呢嗰次真係好大鑊。咁所以呢我深深感受到呢，即係如果大家有能力同埋有時間或者有條件，能夠令到兩老喺屋企成日有人睇住佢呀，咁樣就即係唔係最壞打算都唔好入老人院囉，因為好大鑊㗎真係。我又唔知道東堤小築呢 为咩事自杀同埋咩年纪我完全唔知道，咁所以亦都唔可以答到啲，对唔住。 Striven, M-A-C-A-U, 我都同探长同感，都唔明点解 Rise 同 Android 嘅支持者一系网上遇到就嘈起上来，唔知为乜，系发唔仲有隻689特登提英国恐袭，仲同班垃圾议员话担心七日有人会在垃圾会放炸弹，咁有预知能力，呢下仲唔露出狼尾。Liam Chung, Hi 探长，啱啱讲到Jack Music、 Hello. MB 邓模式 iPhone 16 Android 9 W H 坤，其实香港嘅老人院系喂食工厂，他一请我系医院工作，老人科基本工作系喂食、冲凉、换片。8395对老人工作者致敬。Mock 1999系 Hyperlapse 唔系 Hyperloop。Alan Chum 又讲过年轻人为8000元运毒入境泰国被人拉咗。Leading 当如果医疗体系强要拉长人条命，但其实生不如死的话是非常可悲。春及粒及 Brown 光道探长咩事，人生无常， 他 插油 D 插胃喉插尿喉，无行动能力，在医院有无娱乐，真是只生存。Striven, M-A-C-A-U, 其实南琼歌集我觉得确噶，可能因为一出呢个消息就有留意啦。Walt Yun 睇 James 现代武士 group 话已去 Great 度录音讲英国恐袭64嘢我。 哦 ,ok。咁好啊，即係大家仲觉得网台有嘢听啦，係咪，即係唔使咁绝望嘅。咁你唔好听嗰啲意见领袖嗰啲网台囉。咁係啊，冇错，读错咗 ,Hyperloop 就错嘅，係 Hyperlapse 先真嘅。咁呢 ,Hyperloop 我点解成日摆喺口度呢，大家有冇人唔知咩叫 Hyperloop 呢？ Hyperloop 呢就係未来嚟嘅，即係将来呢 ,Hyperloop 呢如果成功嘅话呢，就真係改变人类嘅生活方式嘅，可以话係。咁如果大家懂得Tesla 呢个车嘅老板呢，你就知道 Hyperloop 系咩嚟㗎啦。咁我唔明点解呢，我唔记得咗嗰个老板叫咩名字，有几靓仔咁成嘅。佢咁有魄力呢，可以同时有三个 project 呢都可以咁划时代嘅。Tesla 已经系改写咗好多人对电动汽车嘅观感啦。因为以往嘅电动汽车呢好 stupid 㗎嘛，去搵啲燃油嘅汽车夹硬改系成件事错嘅。因为即系等于Canon 将嗰部以前嘅 body,Nikon 将以前嘅有反光镜嘅 body 夹硬转做数码呢都系错嘅。咁但系当然个 path 亦都一样啦，即系当啲人呢有啲系一开始就由个相机design 俾數碼嘅，即係 Olympus 開始有43系統，嗰、那個真係未來嚟㗎嘛，其實反光鏡應該飛收㗎嘛。咁即係正如呢汽車都一樣啦，即係柴油車點解仲存在呢，原因啲配套啦當然。咁但係呢電車呢佢都係因為能夠由重新連個動力同埋底盤同埋嗰個車軸重新設計過之後呢，係將以前啲人認為冇可能嘅嘢去發揮得比柴油車更加好喎，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好靠呢啲人嘅，即係太過殷勤嘅人呢做唔到呢樣嘢嘅。甚至乎連接受都好殷勤嘅人呢亦都阻住個地球轉嘅，真係。即係如果你諗下，如果20年前已經有流行到電車嘅話，咁今日就啲空氣唔會咁差啦，起碼同埋起碼影響到大陸，唔使 produce 咁多二氧化碳出嚟。咁 Hyperloop 呢亦都係嗰個老闆呢就找了一班年輕的科學家呢，就在加州呢就研究緊一個新的運輸系統，就在一條真空管那裡呢就擺一架類似列車 在上面運行，咁呢聽講快要飛起嘅，咁呢同埋用嘅燃料係好少嘅，同埋影響嘅環境亦都好少嘅，個配套呢個裝嵌呢係肯定平過我哋嘅高鐵10倍都唔止嘅。咁你諗下，人哋加州淨係研究呢個 Hyperloop 呢個 project 都用唔到你香港嗰條高鐵咁多錢，我諗一半都唔使。我睇過 figure 早排 up 得出，而家 up 唔出，就靠大家去 check 下究竟 Hyperloop 成個 R&D 用咗幾多錢，而試車成功咗， 咁我高铁有几多钱咧？咁样即系见到你都好猛嘅，真系。咁兼夹除咗 Hyperloop、Tesla 之外咧，就仲有 SpaceX 啦。SpaceX 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呢啲航天新闻嘅话咧 ，SpaceX 咧系即系希望大家自己走去睇啦。佢有样嘢咧系。我諗佢細個好鍾意睇 Ultraman 嗰類嘅超人片或者雷鳥嗰啲呢，佢真係整得出一支火箭呢可以回收得返嘅。因為以往 NASA 啦或者日本太空署啦歐洲阿里安衛星火箭啦同埋仲有邊個俄羅斯啦啲火箭呢全部都係即用即棄嘅，即係射到上去就解體，即係離開咗嗰個飛嗰、那個太空艙之後呢嗰條火箭嘅燃料棒呢，即係嗰條火箭其實係燃料棒嚟㗎嘛，就劈咗落海呀周圍跌呀咁就冇用㗎啦。咁但係呢 SpaceX 呢勁到呢所有嘅嗰條推動火箭呢上咗去呢都直上嘅直落返係降落返喺佢個 target 嗰度，而冇即係唔會造成浪費咁樣。嘩，我覺得啲技術真係勁到爆。咁佢嗰個當然佢一個降落嘅技術呢，點解一支嘢咁難平衡到佢能夠喺海面降落嘅實驗都成功呢？即係海面不停咁喐㗎嘛，喺個船度，咁佢條數係計多40倍嘅數據先至可以知道呢嗰、那個即係確保嗰個火箭都降落到喺個船度。咁但係呢佢最終目的都唔係降落喺船度嘅，原因就係呢你個穩定程度同埋安全程度連一船都落到嘅話呢，咁呢就希望落落個平地嗰度呢就完全係安全咁樣，但係一一做得到㗎。咁所以呢大家應該留意一下呢個技術啦，即係或者睇下多啲外國嘅新聞。我覺得而家香港一般朋友呢就嗰、那個視野越嚟越窄，咁我都覺得我自己都係嘅。咁所以呢我而家呢開始睇返書，因為文盲又開始睇返書呢，因為我都長期訂呢先都做 graphic 嘅。咁呢覺得電視版嘅算到做 graphic 呢同埋雜誌版好唔同嘅。雜誌版嘅 cover 到個範疇又比較闊啲。咁所以我比較鍾意睇雜誌多啲。咁同埋有台灣繁體版呢對我一啲英文水平咁低嘅人呢亦都係一個好充實嘅一個娛樂同埋享受嚟嘅，對我嚟講呢本書。我哋咁多人遲咗嘅，但係似乎都係越夜越多人，但係都係比以前少人，冇辦法。 395係美國老人家係醫療產業一部分，只要一日唔死都有生意做。Y 線爺教最好使好用係十分一奉獻。Striven MACAU 藍鯨呢個 game 好得人驚，如果教育界唔留意，可能會有一波學生自殺潮都唔出奇。Leading 張請願我直言，有啲老年人會因子女長期犧牲自己是生活和事業嚟照顧自己而感到不安和抑鬱，而不是感恩，因為無論唱大陸人密監獄唔食煙，煙就係錢可以來放鬆或做埋啲低下嘢。總之1000元密監獄換5至6包煙。所以佢哋點搵唔到錢。開搶藍鯨樂係為前後都比異形格往，最好聽都審美皮。XD Ted Chan Tesla 老闆叫 Elon Musk Solon Warren Hyperloop 係咪講 TVB 劇係咁 loop 啊？菠蘿包超回路列車英語 Hyperloop Jack Musik MB 鄧無色 Tesla 老闆叫 Elon Musk Can you choose SpaceX 重勁 ?Om 至47有聽藍鯨次集體催眠控制人意想步向自殺菠蘿包香港高錢係笑話菠蘿包 Hyperloop 用咗60億美金 McClunley High 持續 60億美金已經改變人類喎，但香港嗰個高鐵要幾多錢好似唔夠怪，但係成個 R&D 由零至到試車成功，即係香港啲所有嘢都貴到咁樣㗎，點解玉窿你好，其實高鐵未通車已經110億美金啦，問你死未美金定港紙呀，我唔肯定喎。 Striven MACAU 高鐵其實一早變成咗政治工程啦，已經唔係民生工程啦。Ted Chan Elon Musk 後生嗰陣好似早期搞 PayPal 定 eBay e-commerce 已經係好劃時代， 马云仲图人啲钱，人哋已经搞紧火箭同卫星、菠萝包。香港高铁未通车，已经用咗110亿美金。 真系离晒谱啊！真系你点可以唔愤怒啊，大佬？讲愤怒啦。今日我咪睇下英雄宴嘅，即系晏昼。我系咧从来冇试过咧，系食中式酒楼一围里面嘅成员咧，最后生就系监制啦，最老嘅咧，我谂目测嗰个阿伯都有成70多噶啦。咁成台嘅年龄咧就系30几至70啦咁样。咁竟然咧，大家倾偈。即係我盡量呢，我都應監製嘅要求呢，我唔喺街度費事成日都講政治，費事 hyperloop 咁樣不停咁 loop 住嗰個話題啦。咁點知佢哋啲成員呢，即係成台竟然有人係帶頭呢，係即係講緊而家政府咩都唔掂，由個海港開始講起。嘩，以前即係諗返呢啲往事啦，因為英雄宴最緊要諗往事啦。哇！呢張相咧就喺尖東海旁影嘅。哇！以前個海多麼闊啊，而家條河咁樣，要點搞噶？而家香港明明係咁樣。喂，開始咧，你一句我一句，包括嗰個70几歲嗰個阿伯，話共產黨即係冇去益香港，冇去大熱咁樣，即係哇！竟然好開心咁樣咧，好豪氣咁樣，12个 superhero 咧一齊喺度插個政府啊！哇！真係壯觀到咧～我真係未曾試過呢，啲人就話廢老廢老，嗰班老嘢真係一啲都唔廢，即係仲係清醒咁樣拿捏到個社會發生緊咩事。Even 佢喺東方日報，我唔知佢睇咩日報啦。即係其實睇咩報紙呢，你只要有基本嘅分析能力呢，你都唔會好似而家見到咁嘅情況咁可悲㗎嘛。無論的士佬，一啲搶鮑魚嘅廢老，甚至乎一啲呢滿身銅臭嘅中介公司後生仔賣樓嘅，同埋做金融嘅咁樣，即係嗰啲全部都廢柴嚟嘅，即係你同佢講就猛㗎喇，真係嘩，竟然今日英雄宴果然係好唔同，全部 superhero 啦，心目中嗰班人即係能夠大家唔同階層唔同年紀，甚至乎嗰台一半以上嘅人我都唔識嘅，竟然係大即係咁巧啊，走埋一齊，大家都對社會嘅睇法係好相近，同埋大家係相對清醒，好難得。853亿港元，是的，真的很离谱。还有刚才即是我觉得不如讲外国啊，即是外国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因为呢，我有时呢，我发觉我自己 post 了上去 Facebook page 那些东西呢，其实就是我那个礼拜想讲的东西。但好可惜呢，次次呢我都唔識得拎返出嚟發酵返嗰個話題，因為我而家講嘅話題呢，我就唔會咁 hardcore 追住我時事嚟講啦，因為呢我覺得入得嚟9/24嘅朋友呢多數都係都知嘢嘅，咁所以無謂嘩見到張建宗又指住佢鬧追住佢鬧，見到個羅志剛又鏟佢老尾咁樣，即係我覺得冇意思㗎啦已經，即係我唔係話講呢啲嘢冇意思，我即係話喺呢個場合，即係既然大家都係相對咁樣相近地咁樣睇咗一個時事嘅話，我覺得無謂就正如我上集咁樣講呢，即係追住啲眼耳口鼻嚟鬧係冇意思嘅，即係成個制度同埋包括自己以身作則，你做一啲咩對個社會有啲咩影響，全部都係蝴蝶效應嚟嘅，我認為。咁所以呢我就反而呢會講返啲即係價值呀，同埋自己個對一啲事物嘅睇法，我覺得反而我係願意做呢樣嘢多啲囉。咁我講緊點樣愛國呢，咁早排有個新聞呢就係、是、ABC News 嗰度揾嘅，就有一班呢相對比較年輕嘅大陸人呢喺澳洲呢就同一啲西藏人呢對罵，咁嗰啲少女天真爛爛又幾靚女添嘅，陽光活力咁樣。但呢有個靚女接受訪問嘅時候呢就巨細無遺咁樣講出中共呢就究竟點樣昆佢就嚟呢度做呢個活動嘅，咁原來有錢啦，當然維穩費就係咁樣用啦，有 budget 啦，就有埋車呀，就啲旗就送曬預早送曬嚟呀，咁就叫做嗌口號呀。但有個畫面呢我最難頂呢就係、是、呢有個 好似啊 Ragazine 個 Kelvin 咁嘅細眼仔呢，就揸住個攞就 pan pan pan pan pan 咁樣，屌你有冇搞錯啊？即係你係咪人嚟㗎呢啲？即係你脫離咗一個地獄咁樣去到澳洲陽光海灘，啲空氣又咁好，啲樹又咁綠，我哋走去對付一啲西藏人，你唔係啩？你喺中國裏面，你對西藏人仲唔夠啊？即係嗰啲暴行同埋嗰種趕盡殺絕，屌你啲人真係毒屎片啊！發覺真係，所以我睇到呢樣嘢好憤怒咯，即係呢樣啊！真係我覺得要研究人類究竟，尤其是某啲唔同嘅民族咧，究竟係咪爭咁一啲嘢咧？個腦裏面真係好可悲啊！大家可以發表一下呢單嘢，唔知大家知唔知咩事咧？同埋我見到咧，所有嘅留言咧，突然間停咗，我唔知係咩原因。究竟係咪啲人瞓咗覺啊？亦話對我講嘅話題冇興趣啊？定係點咧？咁我想知道嘅。 8395，如果人類可以知道自己嘅死期會係點？韦信黄山跑预计2000亿港币，都唔知系几多倍。菠萝包，共产党不代表中国。嚣事路宝，我无睇香港新闻好耐，我以 Flipboard 睇我自己嘅 topic， 利用 Twitter、Instagram 嘅 follow 其他专业 channel。当然 Facebook 系每日嘅食量。 咁你咪高质咯，即系我觉得好多人仲喺即系茶杯里风波咁样。是即係好舒適㗎嘛，即係對個世界點運作。因為好多時呢，香港其實嗰啲所謂意見領袖啊，甚至乎社會言達啊，都係好離地嘅。即係同埋少少嘢呢，香港人做得到嗰啲嘢就大驚小怪呢，即係有時候唔係還清高啊，即係有啲嘢真係唔值得你咁著弱啊，唔值得你覺得香港人做得到，你咪咩怪西人做得到，香港人做得到。即係其實包括中國人，你唔好話香港人，即係都係未見大蛇屙尿，其實等於真係，即係尤其是我琴晚我唔知咩狂睇一啲古，即係一啲古代嘅嗰啲 mega structure， 即係嗰啲咩，即係嚟金字塔啊咁嗰類呢，原來即係出名嘅金字塔當然多啦，但係唔同嘅地方呢都有好多 mega structure 呢，就係你勾曬嘴嘅。咁你睇返個年份，喂，你中國亂咁吹話自己5000年，人哋公元前唔知幾千年已經有嗰啲嘢呢，嗰啲手工精細之勁呢，你仲係攞啲唐三，即係唐三寶呀，咩嗰唐代嗰啲瓷器，唐三彩呀咁樣，但係你都係幾百年前㗎嘛，嗰啲或者1000年前，即係你冇得比㗎，人哋嗰啲咁嘅建築嗰啲。咁所以呢我覺得又同時又唔使將自己嗰個民族擺得咁前囉，即係你當係睇奇珍異獸咁樣，包括自己。咁我覺得你會個世界觀同埋你個常識都會闊少少，就唔會有咁多嘢呢就俾個政府假大空呃咗囉。因為好多時呢佢不停咁講狂講，咁狂講包括讀書嘅時候講嘅大話呢，即係嗰啲教科書嘅大話呢，即係荼毒咗好多我哋嘅呢一代嘅，真係。咁如果大家而家有機會可以睇到咁多嘢嘅，唔睇一笨啦，係咪先。俊介未瞓，阿 Kelvin Coven，Hello 你好，好耐冇听 live 啊，咁啊听多啲咯，咁仲有麦 Stephen McCall 咧，喺广州暨大毕业，哦你做医生嘅咧，对于呢啲大陆学生嘅表现咧完全陌生，我因为完全陌生，冇错，离地加奴性嘅代表咗大部分香港人，真系可悲啊！喂，咁仲有呢，我會 back 返上面阿 Stephen 就話其實大陸人心態又好矛盾㗎，咁譬如你喺暨大讀呢，你可唔可以幫佢哋解釋下，或者幫佢哋開脫下呢，即係講返啲好話呢，即係咪我哋即係太過有 bias 呢，同埋我哋即係唔識體諒嗰啲大陸人呢，即係可能你會熟啲囉，咁希望你講多啲啦。屌個老尾啲撚樣成日話愛國愛黨都戇鳩我咁啊，他咩人講啦？即係譬如法國人話好愛法國，同埋好愛佢自己鍾意嗰個黨， 咁一啲都唔戇鳩嘅喎。譬如法國都有共產黨噶，係唔知點解去到中國就做咩都戇鳩啫嘛。即係有咁嘅極權政府喺度控制曬你哋啲思想，咁你做乜都戇鳩噶啦，好可悲啊！咁仲有講南瓊啊，喂，南瓊即係我未知道呢個 game 咧，即係未聽呢個節目，當然唔知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大規模自殺有咩問題呢？我覺得即係社會冇一啲勞動力咋嘛，只不過係一個社會嚟講。咁佢家長究竟你生仔之前你有冇諗過你下一代有咩生活嘅呢？我覺得呢個一個好自然嘅傾向，即係就算佢唔係有呢啲 game 呢洗佢腦啦，所謂去 drive 佢走去自殺之路呢，咁佢哋都好想自殺嘅，老實講。我細個都好想自殺嘅，咁呢個根本就係人嘅慾望嚟㗎嘛，尤其是你生活喺一啲你好無奈嘅社會，同埋你個生命俾人主宰咗嘅社會，又或者你改變唔到一個現實係好唔舒服，或者你唔適合你生存嘅，咁去自殺有咩問題呢？即係呢個先至係我睇到嘅嘢囉。即係話譬如佢洗你腦，我覺得呢啲唔係洗腦嘅，譬如你講緊熱狗啊、國師派嗰啲，你洗腦你就走去做㗎啦咩？即係同你嘅智慧都有關㗎嘛，同你嘅訴求都有關㗎嘛。即係如果唔係個政府咁不濟呢，同埋個政府即係咁同啲市民同埋後生對著幹呢，咁嗰啲熱血公民啊，嗰啲本土派啊，同埋嗰啲唔係本土派，係國師嗰個叫咩呀，嗰個叫做即係佢個組織又點會得逞都可以困咗咁多人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只不過是現象囉。即係如果你當係一個生態咁樣睇，即係你當然我唔係幫人哋講好說話啦，即係我覺得就係個社會起咗一啲好大嘅變化呢，先至能夠令到一啲人會咁樣咁嘅傾向嘅。南瓊即係真正嘅南瓊呢，或者一啲海豚呢，佢哋都有咁嘅傾向，佢喺海洋搵食嘅越嚟越艱難，兼夾呢生活得冇尊嚴，咁我哋沉死，我覺得呢啲有咩問題呢？我完全覺得係好自然嘅，好自然嘅韻律嚟㗎喎呢個。咁你又實會講呢，咁又家長好傷心㗎嘛，咁我咪就係講咗囉，即係家長生細路仔嘅時候，你一廂情願覺得佢會成全你個血統，或者成全你唔能夠喺你年輕嘅時候做到嘅嘢，就希望你下一代會成全。咁呢個都係一己嘅私欲嚟㗎嘛。咁你一己嘅私欲，你明知你生個仔出嚟唔能夠控制佢靈魂嘅時候，咁佢有啲咩選擇，咁都係佢嘅問題啫。我覺得即係可能我冇生細路仔，我唔識得代入佢哋咁樣諗啦。咁即係我用一個好正路嘅，我認為我自己好理性嘅諗法，我覺得人嘅思想唔應該受到約束囉。咁呢啲即係呢個係我嘅睇法囉。咁所以我唔覺得嗰啲係咩啲咩大陰謀囉。我覺得佢嗰個類別嘅意見領袖，因為只不過係嘩，都多謝你冇瞓啦，但係你係咪打字嘅嫌攰，或者瞓咗喺度呢，所以冇乜回覆呢。 韦信王之前睇过篇嘢，画做纸术同印刷术都系韦 信 王自己发明。中国人夹硬抢泥画系自己发明。Onisuka64 今天同朋友倾开，他在戏曲中心做工，政府话九月就开到，佢明年都开唔到。Nicolar 未瞓，好认真听紧。Bet395成日讲极次一党专政，咁有乜其他选择都冇人讲。Caption 系而家有啲細路都系生存，唔系生活。 冇错。 Steven M A C A U， 我唔会为佢哋辩护，因为更离谱嘅说法我都听过。Kevin Wong 上次重温听 Roger 讲失恋听到差啲，割烂咗其张 sofa。 哈哈哈 ,bat 395自杀吾成会变成杀人狂 ,Kaya Chan 未恋就杀 XD, 韦信宏同安乐死嘅概念一样，有好多人根本根深底固地不认同人有自杀嘅权利。价值观问题 ,Sydney 仍然在香港市中共人，本轮抢大陆控制电视节目好夸张，广电局唔俾主持同嘉宾染粉红色、绿色等等，依样都控制。 哇！你讲紧呢啲控制，就系、视觉上啦，但系连口音都控制，即系你见大陆嘅电影咧，全部都系要配音嘅。即系点解会咁做呢？因为咧，即系佢独裁到咧，系北京口音嘅普通话先至可以批嘅。咁你全国咁大咧，即系中国啊讲紧。咁咩人嘅口音都有㗎嘛，包括香港啊、四川啊、湖南啊，都有唔同嘅口音㗎嘛，上海音嘅。嘩，佢一定要统一大家嘅北京音，佢认为呢北京音以外嘅普通话呢就係、低俗嘅品味、低俗嘅语言咁样嘅声音咁样。即係咁样嚟，即係觉得自己个天子个概念咪大到咁样嘅。喂，但係全国嗰啲即係为咗啖饭嗰啲有冇人出声㗎喎。即係話乜就乜㗎喎，即係我覺得中國人係咪即係啖飯緊要到連尊嚴都可以冇呢？咁我睇雲咁耐，淨係得上海人同埋廣東人係有呢、這個即係察覺自己係失去尊嚴係先會捍衛自己嘅話，其他省市可能撳低曬啦，聽唔到啦。咁以我所知，淨係上海同埋廣東話嘅人先至會爭取囉。上海好似失咗手啦，已經以我所知都。江澤民失勢呢，上海想爭取一個上海嘅電視台都失敗咗。因為呢，原來大陸呢廣播站同埋電視台呢係兩個級別嘅嘢嚟嘅。電視台作為一個台呢，個 official language 呢定係普通話。但廣播站呢你又可以用返自己啲話。咁而家上海呢就只係剩返廣播站啦，以我所知。我唔知資料詳唔詳盡，盡量冇 update 啦。咁希望大家都提返我啦。真係扑街到，唉。其實Roger 嗰啲所謂失戀呢，可能喺佢個角度已經係失戀啦，因為佢曾經戀過一個人嘛。咁失戀冇話一定要相戀嘅，你單戀失去咗單戀呢都係失戀㗎嘛，係咪？所以呢大家的期望可能過高，諗多咗。咁Roger 呢就係、直接坦率講出嘅感受啫。咁呢你割爛梳化呢就你自己的問題啦，我都話㗎啦，我同 Roger 講㗎啦，你真係實過 sofa 㗎，你咁樣講即係 你配合唔到人嘅期望，我實在。同埋筆395呢，自殺唔成會變成殺人狂㗎嘛，原來我真係未聽過喎，係咪咁㗎呢？係咪所有殺人狂都係自殺不遂嘅人嚟㗎呢？咁所以係咪更加應該鼓勵嗰啲人自殺先？即係我覺得飛碟教嗰啲呢，即係譬如即係大家記得成班著上 Nike 嗰個係咪 Heaven's Gate 係咪定 Heaven's Gate 定 Heaven's Gate 咁，你嗰班信一個飛碟會降臨自己提早死咁嗰班呢，佢集體自殺而搵一間偏遠嘅小屋，其實佢影響到街坊同埋影響到成個美國，是不是影響得很大呢？我就覺得他們都很有品的，即盡量找一個偏僻的地方躲起來死，即是發現了你就處理了屍體就算了，甚至乎可能教自動時間就是消失，都是有解決的問題。即他們的信念就是這樣，即我覺得唯一損失的呢就是又是講來講去家人啊、傷心啊、社會少了的勞動力啊，這樣其實政府是最關心的社會少了勞動力，因為你浪費很多人很多錢去培養一個人，譬如學讀書政府嘥多錢去培養，或者有啲學費會優惠咗，或者免費教育，咁你突然間冇啲勞動力，佢梗係唔想人咁樣做啦，係咪？咁但係究竟一個大社會同埋家長有冇諗過嗰個人切身自己有咩諗法呢？佢嗰啲諗法雖然唔成熟，但係值唔值得大家尊重呢？咁呢個又係一啲冇答案嘅嘢嚟嘅，咁多人見仁見智啦。咁我覺得如果好似我哋嗰代呢充滿希望嘅，你窮有窮玩，有錢有錢玩嘅，你窮呢又可以選擇犧牲自己嘅勞動力換取一啲多啲嘅 回报，令到自己呢在社会上有自信心，或者社会上、可以有影响力的，甚至乎咁以前有个途径你做得到㗎嘛。咁但係而家呢一代呢唔係冇，即係以刘明伟讲嘅讲法呢就绝对唔係冇嘅。咁但係问题几个比例几大㗎嘛。而家你唔係老豆有钱，你边有机会做好多嘢，好多绑手绑脚，你能够选择到嘅选项係少到你係去倒冇咁样做人。即係话你返工嘅时间，你拍嘅拖，你找地方开房，完全都不是你控制里面，即是你没有自由揀维基啊，定是揀什么，另外还有百佳啊，你不是揀这些，你是揀你有没有能力认识到女朋友，这女仔是不是走去跟富二代拍拖，不介意个富二代已经有六七个女朋友，而一个大好年轻人因为他份工得一万蚊，而原本他是很抢手的，即是在读书时间，但出到来社会为什么整个天点解变咗世界末日嘅咧？个天灰色嘅咧？即系呢啲系一啲相对普遍嘅问题啊嘛。咁所以成年人可能唔知佢谂乜，甚至乎你幻想唔到佢嘅悲痛，或者 Roger 嗰种失恋，大家唔知嘅时候，咁你咪即系好风凉咁样，哇！唔赞成自杀啊，唔赞成安乐死啊，留喺上车偷生啊咁样，即系咁样谂系咪会自私咗少少咧？系咪同埋唔尊重人哋嘅感受咧？我不是鼓吹你自殺，即是覺得人有一個諗法，一個理想，為什麼不可以說出來呢？ 同安樂死的概念一樣，有很多人根本根深蒂固地不認同人有自殺的權利、 哦、sorry, 已經 價值觀問題 Sidney 仍然 你蘇倫好少在這裡整晚，那麼閒不用喝啤酒嗎？ Solon Wong， 大家有冇睇港台节目《世情二小情小照》？讲一个中国大陆青年，世世俾人洗脑，爱国爱党，之后入大学后，思想上嘅改变都几好睇噶。Clive Chan 不过有一点唔同，细路大个有机会脱离父母控制，仲有机会过到自己想过嘅生存。企 Chan Hello 8395鯨魚系角錢導航出錯，但睇落似自殺。菠蘿包可以搵啲專業人士或者宗教人士上嚟傾下，例如黃宗憲醫生、 Wendy Liu 英立法湯落死、 Candice Wu 北京康先五正確、 Albert Yar 啲領導人都講唔到北京音啦，市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员都是黑龙江人，不是北京腔。8395中国人穷得太耐，有机会搵钱会去到好尽。本轮唱有个大陆节目出街时，啲主持同嘉宾个头上填咗个蘑菇头上去。Candice， 好多普通话人都唔知广东话、广府话嘅历史由来，以为我哋低级过佢哋，好笑。Renault Cram， 你睇下財街烏天瘴氣就知香港撲緊街啦，睇雙佬黑鬼妹，原來條友仲係帶隊慶回歸啲愛國人士。卡一場嗰種係欺騙人自殺有後有個未來，好明顯完全錯。Nicola 長洲道教育揭相思命案，29歲人夫孩35歲人妻同床燒炭亡，一名已有家室的男保險經紀與年長期6年的已婚家庭主婦，卡一產而男情偏向比生活已經無診意義的人有一條死路，我不會話佢硬，但存在都是有意義。 Mayram頭先 Facebook 先睇到單新聞，前主播方健兒話享受自由生活唔打算生 BB， 但佢爸爸就話一個家庭要有小朋友先至健全，如果方健兒唔生佢會有遺憾，點解要將自己嘅價值觀加注向另一個人身上？就算嗰個係仔女，佢哋都有自己嘅人生，點解要俾壓力去左右人哋嘅決定？尽戒自殺是個人選擇，但鼓吹煽動人去自殺就必須去打擊。 這個定義很艱難的，怎麼為之煽動人去自殺呢？我就很難定義咯，真的。即是譬如你說你煽動人去掟磚，那 咁當然唔啱啦，因為你掟磚掟到人哋㗎嘛。咁但係煽動人自殺，其實好難煽動到人自殺㗎，即係如果一個好健康同埋一個好充滿同情嘅人呢，你點煽都煽唔到自殺。即係我想講呢，就係根本有市場會令到啲年輕人好容易輕生咁樣。咁原因就係個社會發生咗問題㗎嘛。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去到個問題嘅末端嘅時候，又去 challenge 人哋係咪自殺，或者有冇人煽動嘅自殺，我覺得有少少唔公平㗎真係。咁同埋邊位話生存總有意義。生存有冇意義呢，就係個個人嘅觀感嚟㗎啫。咁嗰個人認為生存有意義咪有囉。咁嗰個人認為生存冇意義咪冇囉。即係我覺得好消極㗎。即係你做人咁辛苦，即係好似我都算係，即係我自己我都算係好正面㗎，其實都即係都成日都想同人分享下嘢呀，同埋有啲人要幫就盡量幫咁樣。好似生出嚟係淨係幫個唔完美嘅世界補緊鑊咁㗎喎。即係我可能自己太自大啦，即係成日覺得我自己唔係太差嘅時候，我都唔想人好差嗰啲人冇人幫，因為我唔知點解，因為我曾經試過有啲好折墮嘅時候有人幫過咁樣。我覺得當你有能力嘅時候呢，你幫一啲好折墮嘅人，即係係一個會令到佢唔能夠好絕望咁樣，即係發覺個世界原來唔係咁曳嘅咁樣。我覺得已經是，即是你能夠付出少少而得到好大的回報，即是縱使是這樣，即是個回報就是你自己覺得成日都心情好啦，即是你幫完人你心情都好好多好多的嘛，是不是？那究竟生出來是不是就是做這件事呢？即是似乎我覺得現在每日的生活除了這樣之外呢，是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令到自己或者令到世界有希望。那這個是不是就代表生存有嘅意義呢？即係呢樣真係要大家個別去諗下個意義其實喺邊囉。咁你講緊個長洲道教，佢都係因為佢解決唔到嘅問題嘛，即係我唔知佢兩個係人妻，即係有老公啦，咁佢同老公可能冇曬感情，咁佢同佢後生嘅拍拖咁樣，大家又好鍾意大家，但又唔能夠冲破到那个婚约，或者冲破到那个世俗的睇法，咁行呢条路亦都系一个选择嚟嘅。我觉得即系你外人呢好清醒咁样，就话你扑街啦，边个叫你搞一份爱情啫咁样，咁好容易讲得出㗎喎呢啲。咁即系正如有啲人话，嘩，拍拖情到浓时间唔会影嗰啲闪卡啦咁样，但系有好多人就继续影㗎喎。即系呢啲你怎可以用一個很理性的角度走去 challenge 一些當局者呢？是不是又是公平呢？當然你不是當局，你在旁邊吃花生的，你說什麼都不用負責，就是出去最爽的。即是你喜歡做聖人就做聖人，喜歡粒個光環給自己又粒個光環，即是很容易的這件事。但是當你戴慣光環，或者你噏慣一啲好容易唔使負責任嘅好理性嘅說話，但係希望你有一日唔會好似你好風涼嘅時候講嗰啲對象咁撲街，或者咁遇到困境啦。我覺得冇意思嘅咁樣，真係。咩阿 KY， 我唔好明白你講乜。 他一唱而南琴偏向比生活已经无尘意义，既人有一条死路，我不会话他硬，但存在都是有意义。 哦、就是刚才读过的，不好意思。 美Ram， 头先 Facebook 先睇到单新闻，前主播方建儿话享受自由生活，唔打算生 B。 系啦，呢个系我哋个民族嗰个伦理观就系咁噶啦。其实日本人咧，佢自杀嗰个态度同香港人又好唔同。日本人啊，相对冇香港人咁风凉。 K Candies 湖有套日本漫画叫《自杀岛》，讲日本政府放一班自杀未遂嘅人喺一个岛自生自灭，几有意思。Silent Wong， 我不嬲都喺度，不过冇出声，尤其是有嘉宾，我好少出声。系花唔其实系咪真系赖俾人洗脑？外国细路自细信有圣诞老人。Truth Three， 白雪公主同王子 Life Happily Forever， 人哋又唔见大过仲信、 嗯， 读过书，有眼睇，有肯用脑谂就唔应该咁老闭切开啦。邓德尔探长，经过文化大革命时代。真说话真理会受批斗，所以歪理假嘢造假思想哪会正常？共产党政权中国文化都搞衰晒，最有中国文化，可笑，竟然在日本 韩国都多过中国。 MACAU 点解呢？啲陆生系外国会帮共产党呢？第一，本来在共产党教育下，什么八国联军啊，觉得外国人就是歧视他们而有恐惧。第二，他们又想离开大陆以获取更好生活，所以是他们既思想上，如果去到外国又有所谓强大既国家做后盾参，就不怕被人歧视。再加上参加呢，啲保共行为有着数，那就梗是去啦。开场工业革命后，好多人一生只是一个齿轮，开场未来的人科技更劲，可能连齿轮都做不到。Comments 老人家以为自己好有知识，其实是文盲。开场所以有人话无人生意义是完全可以理解。当然仍然会有好多人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歪可陀生存意义是听探长做节目，尹信宏明白，我是极度厌世，不明生存来做什 么。是咯，即是我不知道呢，即是其实我个人很灰，大家都知道，即是其实讲嘢，但是灰得来呢，我觉得有少少意义呢，就是即是在你未死之前，你做一些事能够令到我们一起苟且偷生的同伴大家都开心，即是大家都透过一些可以做到，因为人其实做到的事其实不是人都可以做到很多。那在你有能力底下做到一些大家都开心的事呢，那我都做不到其实。因为很容易呢，一句说话令到人家都不开心。这个亦都是我的缺点。那所以即是大家帮多些人咯，即是有能力。有时不是说你很有钱才帮到人的，即是你帮人家化解一个想法啊，你帮人家开解一下。那我觉得在这个这么消极的即是世界观底下，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了，我觉得是。即是不要大家不要成日幻想呢、你要做伟人啊，你要成功啊。即是这个价值观是怎样来的呢？就是正如刚才那位朋友啊，边个不是花，就是上一代给我们的一个套版的印象而已，有圣诞老人有公主王子一样，即是人都要追求一个目标，要追求成功。哇，你成日在交流在网台上，怎么又不见你好像黄文那样。即是我其实我有几反感的，即是你就是你，黄文就是黄文，究竟你生存的目的，甚至乎你在9724你在 YouTube 开个 channel 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要有人朝拜你呢？咁未必有人人咁諗㗎嘛。咁当然你唔使人朝拜你，而你有咁高 hit rate 梗係好啦。但係个世界唔係咁运作㗎嘛。即一定係要諗啲计仔，影响到人，影响到越多人。你哪怕你讲一个假话，甚至乎讲一啲虚嘅嘢，佢哋鍾意听嘅嘢，你係目标为本地做呢样嘢。咁如果你能够接受到自己係咁嘅时候，你咪成功囉。咁当然要你有天分啦。咁如果你冇天分就喺度自怨自艾嘅话，就嘥 Q 气啦，係咪？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价值呢都係上一代俾我哋。尤其香港人呢成日都觉得自己识音识食啊，觉得自己係东方之珠啊，觉得自己係世界嘅金融中心啊，影响好大啊咁样。会唔会你自己諗多咗呢？即係我真係唔敢讲啦。咁但係当你个人越大，你见识得越多，我觉得香港人真係太肤浅啦。即係所谓成就，即係唔係话我哋呢度个个都係，即係我哋就係俾个咁嘅社会嘅价值係带领咗我哋咁多年。 当你想得通的时候，但是你改变不了，原因就是多数人都是愿意被这个假大空的一个假的一个讲衰一点就是咒语啦，或者假的包袱给大家，就是大家什么都要做到最好啊，什么都要向成功崇拜一些李嘉诚那些成功人士啊，崇拜一些不择手段而能够令到自己在社会地位很高，而我们的社会地位高呢都是背上钱，有钱有面。喂，那我们这么单一的价值观长大的所谓香港人，所谓狮子山精神，你仲讲你唔肯系啊？即系害得我哋少啊！你估即系前饭都冇得开就话啫。即系当你脱离咗口岸期之后，脱离口岸期之后又系口岸期嘅，点解？我真系唔明咯呢、這个。咁所以即系又同我哋嘅福利制度有关嘅。即系如果你讲乜都得嘅，之后老咗之后有全民退保，甚至乎唔使俾啲人同我哋争我哋资源。我能够自己搞定自己的，咁当然呢个好正路啦，即系人会进步噶嘛。但系点解我哋香港人至到而家进步唔到咧？都系口腔期之后又系口腔期咧，即系大家其实对自己嘅行为亦都应该检讨下嘅。即系当然入得嚟听呢个节目嘅人都可能会认同，但系可惜九成人都唔会认同我咁样讲呢个讲法，即系觉得呢个系梗噶啦，喂大佬，你考试梗系考第一噶啦。即系等于大家都信啲三世书咧，我哋前世系唔会有柴楼伙计嘅，你前世系唔会有马车嘅车夫，全部都系一系就做杀人王，一系就做皇帝，一系就做丞相，一系就做大侠咁样。喂，但系大家就系信嘅，点解咧？原因就系大家价值观系逼到你真系信一啲好虚嘅嘢，而喺当中就要你竞争，你竞争嘅过程就系令到一啲野心家能够赚得你最多，而抢得你个资源最尽，佢咪能够成功咁样可以呃到一班群众去为佢卖力，即系皇帝开始已经系咁噶啦。但系去到呢一代，我哋有思想、有谂法、有切身嘅感受嘅时候，究竟嗰啲呃住我哋咁多嘅嘢系咪仲 work 咧？咁当然有好多人，九成人都仲 work。你见到佢哋嗰啲卖楼嗰啲后生仔。为了 sell 个客打晒交咁样，佢知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嘅咧？究竟小明坐火车 ，Hello， 欢迎你咁耐先嚟嘅。 Albert 又咁又唔需要太灰嘅 ，Kelvin 王其实我怕痛，好怕死，所以面对任何困境都从来唔会谂自杀。Albert 又外国细路从有童真，但而家香港嘅细路太成熟。真界王信王正面啲，总会揾到的，加油王信王。我都成日用呢个字，苟且偷生形容得好贴切。呢个啦，总会有嘢係会令自己快乐㗎嘛。8395做人係好忙，要搞清楚人生嘅意义要花一生时间。本论创其实自杀啲人唔係最惨、而係租屋俾你果啲最惨变咗空宅，如果从工紧流就更加惨。美人但好多人就係自己咁念，就全世界都应该咁念架喎。小明坐火车预迟入嚟添。Hello 各位。 Hello 各位 ,Hello。But 就话假设在座各位都系喺香港中老，对未来有咩期望？仲敢谂咩？真系唔敢谂啊，大佬。咁啊，其实今日讲咗好多表面好灰嘅嘢啦，但系其实灰得嚟好多，大家值得去思考嘅空间嘅。原因就系、是、同一件事咧，唔同嘅人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当然。我相信入嚟呢百几人呢都唔会有啲身家过五亿啩，我谂一两亿都有嘅。咁你自然觉得个世界系世界末日咁㗎啦，灰天黑地㗎啦。咁当你一个手揸四层楼以上嘅业主，你又有出租，你又可以买卖咁样，可以换楼咁样，你又梗系觉得个世界唔灰啦。原因你仲有口腔期嘛，即係你觉得喂呢啲嘢我可以去食好嘢， 可以揸靚車咁樣。即係假如你一生人就淨係咁樣，當然我都想，但我唔係行第一囉。即係假如我又可以暢所欲言，又可以有錢都好有尊嚴，我又唔介意多個法拉利囉，即係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問題就係呢，而家成個香港嗰個貧富真係好懸殊，全球都係。咁究竟出咗啲咩事呢？咁當然同資本主義係有關啦。咁好多人一諗起資本主義，諗起共產主義，即係其實唔係話邊個主義一定係 work 嘅，但係問題就係你要，既然唔係每一個主義都 work 嘅時候，咪就平衡囉。即係法國咁樣，佢曾經共黨都執政過，即係聯合執政過嘅，咁共產黨真係好咁差咩？咁但係你其實睇返加拿大，咁加拿大都係社會主義嘅國家嚟㗎，即係比較傾向性，咁有啲咩問題呢？咁樣咁問題就係有冇普選㗎嘛，即係講嚟講去我要真普選，即係好似陳腔濫調咁樣，但係嗰個意思就係咁樣囉，即係就係、是、你有冇得揀，有冇得改善，有冇得透過一個理性嘅討論而貢獻返個社會，我哋連呢個機會都冇㗎嘛，係咪？即係你有幾億都冇用啦，即係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咩冇尊嚴㗎，你連揀自己嘅領袖啊，揀自己嘅公僕嘅能力都冇，你學咩人講你只好係一個咩高尚人啊，即係唔該你慳啲嘢。活魚酸就有幾個億。啊，講話咩呀，睇下先，哇而家人都好嘢㗎喇，搶咗幾都搶唔到200人，真係失敗。 人是安于现状，不想个社会乱影响自己，当他们发现不理政治可以活得好一点，就扮什么都看不到，反正自己活得比人好就对了。 这些就是整定你有这样的政权在你背后咯。那没办法啦，那些人多一点，这个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啦。那所以呢我就即是因为这个原理呢，我有很多反思。即係唔係未必係反思嘅聯想啦，就係覺得呢你有時聽嗰啲陰謀論嗰啲節目呢，即係成日都覺得古代嘅文明一定係嚟自外星嘅，咁呢個又係長期咁樣講呢，大家都當咗係一個現象，咪當咗一個真理，但係其實我更加了解人類呢，我覺得同外星有乜關係呢？即係唔好，即係有啲嘢解釋唔到就話外星人，因為就基於哇人類邊咁聰明啊，邊度整到嗰啲咁嘅建築啊，而家都未得啦。喂，乜你真係唔覺得人類真係倒退緊嘅咩？即係我喺度活咗幾十年，我覺得人類係會倒退得好嚴重喎。之後其實由你個智慧，即係你咁都信嘅一個地方，即係一啲咁蠢嘅，包括宗教同埋一啲政府嘅點你嗰啲嘢呢，你嗰班人長期都信嘅，因為佢提供俾你到安定，提供俾你一個安全網，即係大家講埋啲嘢同聲同氣。即係如果你淨係追求呢啲，就放棄咗人類嘅話咧，咁你唔難想像咧，可能柏拉圖嘅時代，佢科技真係高過你好多喎，因為諗嘢都唔同啦，係咪？咁點解你會一廂情願就覺得哇，有啲冇歷史記載嘅文明就係外星人俾你嘅？我覺得呢個簡直係荒謬嘅講法囉，即係越嚟越覺得啦，咁當然大把人會信啦，係咪？咁仲有唔知點解大家都聽慣嗰啲暢銷嘅陰謀論呢，都係講緊嘩你知唔知微波爐又係外星人俾你嘅技術，呢個神奇胸圍嗰條鐵又係嗰啲記憶金屬又係外星人俾你嘅科技，咁我又唔知你有咩證據話係咁樣喎。即係我覺得以前啲人之所以發明到一啲嘢，因為當時真係冇呢啲嘢，咁你有咁嘅需要，或者無意中你有顯微鏡之後，你唔同嘅切割嘅金屬佢嘅形狀都會唔同啦，咁冇顯微鏡之後就冇神奇胸圍嗰條鐵，咁有乜有點解一定係關外星人士呢？咁嗱，微波又係你量度微波嘅 device 都未發明，你梗係唔會發明到微波爐啦，咁有微波爐同冇微波爐嘅突然間發出嚟㗎啦，咁唔通係半微波爐同埋全微波爐咩？即係唔係就算有你都唔知啦，因為香港當時有微波爐，即係美國有，香港成十年以後先有微波爐。咁我覺得香港人就係聽嚟聽去嗰啲人講你又信， 但你想不想下的关系，即是我未必想得啱，但你都尝试去想下究竟那些外国那些书屌是不是坚的大佬，即是你不要说什么都想才得的，成日讲 Billy Meyer， 即是我觉得即是那些 Billy Meyer 那些呢，他拍的相呢，喂有晒证据的，那些相是假的，那你都仲信的，即是例如他讲个金发美女外星人，屌那条友那個女人以前是那些綜藝節目一個跳舞的 dancer， 現在都未死的，她走出來說那個就是我來的，哇你又怎麼仲信的，那呢我聽到一些自言其說仲得人驚，就說喂其實啊這個都不是 Billy Meyer 的相來的，是些人抹黑她，就說是她拎這些相出來、就是令到整件事好膠，那等到人都不信她，喂屌你不說什麼都可以，如果這樣那為什麼你選擇性有啲人信有啲人唔信啊，咁你点解义务咁样要知道 Billy Meyer 嗰啲嘢全部係真啊，即係我觉得嘩头都爆啊，即係见到啲人呢即係咁样諗嘢原来。咁所以即係我唔係因为咁样唔信有外星人或者唔信有外星人嘅存在。咁但唔係因为咁样你就信㗎嘛，係咪先，唔知又得罪好多人啦。即係总之我觉得即係聽到你哭笑不得嘅，其实嗰啲網台嗰啲，即係大家都係睇過幾本書，大家從來來去重複都係講嗰啲咁嘅個案，即係我覺得無奇不有算係好好啊，即係好即係因為Gary Kwan 呢佢又並唔係一個咩都信嘅人嚟嘅，即係佢都係一個陳述一個故仔好精彩嘅一個節目主持人，即係佢都每逢講親呢啲都抱有懷疑嘅態度嘅，但係嗰啲大師啊，嗰啲台呢全部都係嘩屌講到真嘅一樣，所有嘅陰謀論都係真嘅，全部美國都係最衰嘅，喂美國嗰啲衰嘢你都起碼透過互聯網你都知道係點衰啊，喂但係中國發生嗰啲嘢，喂佢完全隻字不提喎，同埋最難頂呢就係聽最近好最近一啲新嘅一集，我唔記得係涉高定咩，又喺度即係唔知點解澳門人又好得意嘅，即係總之呢中國冇問題，澳門唔係美國就乜都衰嘅，即係漸漸我覺得有啲任隨，佢就係話即係而家聯合國咪真係又係美國佬嘅操控嘅範圍，即係總之講親一啲對世界或者對 UFO 或者對一啲氣候嗰啲講法，佢就話聯合國係美國操控，喂屌你有冇睇新聞㗎、啊、大佬，即係聯合國嘅開會議決已經是控制了大陸人手上啦，好耐㗎啦已經。喂但係今時今日仲講緊係聯合國係美國佬控制㗎。喂大陸拉攏咗幾多佢有邦交嘅非洲國嚟投票，投到美國佬都要撇啦，美國佬就係唔想聯合國啦。喂即係證明佢哋呢成日睇嚟睇去都有嗰幾個佢哋唔好著名或者好權威嘅一啲陰謀論嗰啲書。喂但係你睇返個現實啦不如好嗎，即係所以屌唔知又得罪人真係唔夠。但我真係睇唔過眼囉，真係越嚟越聽越唔對路㗎真係。即係我又唔可以當笑話咁聽㗎，大佬好認真㗎嘛，聽節目都聽得。嗰日先痛苦㗎嘛。 395安於現狀會俾人話唔進取。是化唔大，我信美国无登陆过月球喎、但突然呢度多数两亿富翁回忆失忆开尘 XD895 人类嘅弱点就係要食饭，冇饭食就跪低、本轮唱好似麦田 D 图汉一夜变成咁就话外星人来过 ,8395 斗是化唔啱啱多咗一亿打咗个私亿开尘呢方面无期都唔好得多少 XD 喂咁但係呢講80年代呢有個麥田圈嘅嗰個 video 呢我都好真喎真係。因為點解呢我即係從呢個製作角度呢嗱你 compare 返80年代雖然已經有二型啦，但係二型嗰啲特技呢都冇嗰個第一條形成麥田圈嗰條片咁真實啦，即係個技術水平啦。咁嗱呢個我就真係不解，我就唔明即係因為當時未有 After Effect 啦，即係 animation 逐格畫，但逐格畫邊度有咁 smooth 㗎，即係譬如你話英國已經有電腦科技係冇錯，但係 你睇翻嗰条喺英国第一条嘅麦田圈，有两粒光喺个麦田圈度走一转之后，跟住啲麦田就凹咗落去，即系觉得嗰个系非常真嘅。即系就算你话俾我听，屌假嘅，咁我都一定俾翻 credit 佢咯，因为我真系信咗好多年，我知道而家都信。 Striven M A C A U 系话讲的对 ，Bat 395探长都有养鸟星人啦。李胡卓现在先来 ，Kyle Chan 佢哋都讲过外星人，都讲过疫苗引致自闭。小明坐火车咁认真咪输咗。 疫苗啊，梗系害人啦，大佬，即系疫苗嗰啲嘢，疫苗点样嚟嘅咧？即系最主要咧，即系我又冇佢哋咁知咁多嘢啊。但系你从经济嘅角度咧，你又唔难估到疫苗系衰嘢嚟嘅，即系害我哋嘅原因就系、是美国嘅药厂咧，即系全部经过嗰、那个FDI 系嘛叫，即系嗰、那个药物嗰个中心去把关嘅。咁咧，即系你知道美国嘅资本主义去到一个程度咧。就是有錢賺咧，咩衰嘢都夠膽做嘅。咁亦都有個司法制度保障咗，即係你太過衰咧，或者俾人踢爆咗，你必定坐監嘅。即係有呢個平衡到，但係佢同樣有錢賺就咩道德都冇咧，亦都存在。咁即係叫做平衡啦。咁所以好多衰嘢美國都會發生嘅。咁但係佢哋亦都有個第四權可以踢爆到呢啲衰嘢。咁呢個又係平衡之一嚟嘅。咁我絕對又唔覺得美國係好可愛同埋好友善，即係佢絕對都係仆街嚟嘅。咁但係佢仆街係俾你知道呢，咁你起碼有個防備嘅意識，你知道有呢啲嘅存在。咁但係唔知點解講陰謀論嗰啲同業呢，全部都係一面倒呢，即係中國嗰啲衰嘢呢，即係隻字不提嘅。我真係未聽過一個陰謀論節目呢係踢爆中國嗰啲黑幕嘅，真係。即係就算雲海呢，佢都冇講過中國有啲咩黑幕，淨係講中國對於研究外星嘅嘢係開明嘅美國，咁我都信嘅，因為佢哋真係唔使負責㗎嘛。即係同埋中國有個傳統呢，就係、是、航天科技，因為以前嗰個領導人係比較醒目嘅，即係比較思想比較前衛啲，同埋冇咁多利益喺手嘅時候，同埋冇咁多商業嘢可以透過你航天而賺到嘅時候呢，即係講緊當代啊，唔係講現代啊。咁佢對外星嘅好奇啲係好正常嘅。咁我頭先講到邊度啊？我未講完喎，應該即係講緊個陰謀論。係咁咧，於是乎咧，疫苗咧，其實嗰、那個係咪 FDI 啊？好似係啊。咁呢個管理局咧，即係佢每年嗰啲藥廠咧生產嗰啲藥，而有人走去投訴或者打官司，譬如食完你藥賴嘢咁樣。佢呢啲藥點解咁貴呢？除咗 R&D 之外呢，佢賠錢呢亦都係一個好大嘅項目嚟嘅，即係賠錢俾嗰啲受害者。咁咪變咗其實做藥呢，佢咪覺得賺少咗囉，即係唔係蝕本，係賺少咗囉。咁賺少咗之後，咁但係未打疫苗囉。咁疫苗呢佢背後呢就唔使經過嗰啲局去檢測或者 approve 過。咁呢因為呢佢有個風險嘅條約你簽返，咁呢簽咗之後呢打疫苗假藥你有啲咩唔舒服啊或者死咗啊，亦都係唔使負責任嘅，又或者負責任相對少嘅。咁咪淨係佢唔使用一個廣告嚟 sell 你買藥啊，佢淨係叫啲陳馮富珍啊喺聯合國嗰度搞嗰啲勢力啊，令到好多非洲國家聽你點啊。咁佢透過呢啲嚟賺錢，係咪容易賺錢過你零售買啲藥俾人先？咁當然佢哋兩邊都有繼續行啦。咁漸漸當你研究到一啲疫苗，你係能夠說服到一啲國家元首，說服到當地嘅衛生署，咁你發大達囉。FDA 係冇錯咪 FDI。咁你發大達囉。咁咪所以呢 ,Bill Gates 嗰啲又走去研究疫苗。屌你估佢開善堂咩戇居。咁佢梗係你賣疫苗梗係好賺過賣 Microsoft 啦。咁於是乎佢咪而家嘩就嘩即係繪製咗一個好美好嘅藍圖，又覺得自己救緊非洲人。但係如果即係有數據顯示呀，疫苗根本就唔係幫到咁多人嘅咋嘛。但係不停咁樣透過一啲 當地政府的宣傳，哇，疫苗好像萬能咁喎，大佬！你睇香港嗰啲叫人打疫苗，即係我覺得你，即係我唔係話反對你打，但你打之前你應該小心啲咯，你應該研究多啲，睇下打咗呢隻疫苗係咪即係全世界個 figure 死嘅人多又救嘅人多，咁你先好打咯，起碼都。Hello Lee Water， 而家先嚟啊！阿北，我都梗系有养猫啦，啱啱养一只细嘅添。其实佢哋讲嘅所谓疫苗令到自闭症咧，其实我喺中学嘅时候睇过一个 60 Minutes Plus 嘅一个明珠台做嘅节目咧，都有讲过疫苗同自闭症嘅。但以前嘅美國電視係大膽啲嘅，即係唔使專登懶叻，你識聽陰謀論先知嘅呢啲嘢。但而家美國都冇咗呢啲節目喎，點解咧？咁恐怖嘅點解？即係根本嗰啲藥廠已經隻手遮天啦，證明，即係已經封殺曬佢哋，即係又係透過一啲法律嘅程序，令到好多電視台都唔敢爆大鑊咯。我諗係。 小明坐火车咁认真咪输咗。 哦，系啦，所以唔好咁认真啦。阿 KY Chan 呢又系阿 Siri 罢工。 不过阴谋论本身系好好 听。 Steven M A C A U 是高公务员来噶嘛？ 真、哦、系 其实啲科幻节目咪当娱乐节目听咯。搵信王 Wolf Topic。讲开食饭，探长究竟最大有乜进展 ？Larry 转开探长，第一次听 live， 开场 中小学会教第一个疫苗系天花，系花唔？我觉得 Netclines 更 amazing， 系啊，冇错。 但395点解要造假先至系重点？小明坐火车方丈都惊俾人搣头，进阶探长。如果你拍旅行片，应该好睇。 点解咧？ 无论唱不过麦田圈，啲图案真系好靓好大，真系唔知点解释。Great Chan FDA，Thank you。 而因为疫苗引致自闭嘅传言，美国有社区因为好多细路唔打而爆发。Kevin 话我最近都睇好多有关宇宙嘅资料。宇宙浩瀚，点会得地球有生命、JCFDA Kelvin Wong 只不过外星生命可唔可以来到地球就另一件事。廖出云海有讲疫逼沙漠，同埋佢系 FB 都算得多日日小邻国。Kyle Chan 未必系万能，我觉得可以请于飞嚟讲呢个题目。XD8395 外星人我见过 ，Superman 咪系咯。 于飞又关咩事呢？我找过于飞的了，以前都有一个9724。咁还有KY Chan 的话，现在疫苗引致自闭的传染，美国有社区因为多细路不打而爆发。即是不打疫苗就爆发到自闭症，是不是这意思？那我不知道、啊、这个。那是我觉得很多，譬如阴谋论和外星古文明呢，唔知點解近年呢即係好似 merge 咗㗎嘛，可能鍾意嘅受眾亦都係同一班人啦，咁所以但係陰謀論嗰啲呢我真係好大懷疑囉，即係我覺得可能係即係好似特中國嘅消息咁，即係有啲類似嗰啲質因新講嘅節目呢，成日好似瞓喺床下底即係中南海咁呢，其實佢收到嗰啲要你講嘅訊息呢，其實根本就設計出嚟就是你做一個輿論，咁佢當咗係真嘅。即係我覺得講極中國嗰啲嘢都冇人真正了解或者真正預測到，原因就係佢哋已經掌握到呢啲嘅輿論好叻㗎，即係一個越封閉資訊嘅地方，你越渴求資訊嘅時候，咁久旱逢甘露之下呢，就係利用咗呢、這個咁細嘅缺口呢，就係不停咁樣係製造輿論，而令到出更多嘢，而令到你更加難改變，更加難估到中國發生啲咩事。就係有如你個出口位越細，你射得啲嘢越行， 呢、這个就系好似听落好似好劲咁嘅原因啦。即系嗰啲人就以为真系净系佢先识咁，但系其实所有呢啲咪其实睇咗大几元嘅都未，即系睇晒大几元啊嗰啲报纸咧，你都可以做国情节目噶啦，根本边有人识得咁多上面啲人啫？老实讲，而家刘梦红都唔识，唔知咁多啦。方丈都惊俾人灭口，系唔明白你咩意思？边有咁多人灭你口啊？老实讲，个个都话煞有介事啊，又话惊俾人灭口啊！即系嗰啲咁嘅譬如研究能源嗰啲，又话俾人杀咗。喂，即系成件事当侦探小说咁，我觉得咁样真系笑料咯。我觉得，同埋 Nesline 真系好正，我觉得，即系系。差唔多全世界最神奇的一個而家仲現兜兜喺度嘅古蹟啦。咁當然有啲嗰啲古代嘅 mega structure 我都好向往㗎，例如敘利亞嗰個窿呀咁嗰啲嘢呢好過癮嘅。真係令到人好多幻想。阿 Coven 話外星生命可以嚟到地球，嚟唔嚟到地球係一回事，冇錯啊。咁大家幻想呢扭曲個時空咁就嚟到啦。咁講到真嘅一樣，咁啊 Lee Water 啊，雲海個戈壁沙漠同埋佢嘅 Facebook 都算不多，日日小輪過。咁啊係，佢而家成日都做炸兩盒，我覺得仲啱佢嘅性格多啲。OK， 差唔多啦，我都有啲眼瞓。哇，一點噶啦，我講幾耐下噶咯都。同埋監製成日呼籲我唔好講咁長，咁佢又唔喺度做監製，我成日都 overrun 咗都唔知道。 卡入唱未必係萬能，我覺得可以請於非嚟講呢個題目 XD895 外星人，我見過 Superman 咪係囉，李浩齊應該係差不多。小明坐火車 HIV 都叫人打，之前有聽過扶手電梯都有好多病毒，防唔到囉。玩之前记住洗手仲好过打针。Larry Larrichan 当亲身见过天空有光点二 Z 型路径高速飞行，令到我相信有预付或者外星生物，反而鬼由细到大都未见过。卡一场阴谋论听下就算，当故仔。李浩齐过壁沙漠 Bat 395不语稳 Kirk Zero 赞助，由你做 review。Solomon Wong， 我是蚀高。你听得咁辛苦就唔好听。 嗯，我唔辛苦啊，听得。我只系觉得有啲 challenge 啫嘛，一啲唔辛苦，几好听添。我以前都好憎嗰个吴思远嘅，因为屌成日都系 jam。但系咧，嗰个吴思远咧，有时佢啲 challenge 咧，又真系几 make sense 嘅，即系有时讲得太大咧，咁佢用一个好 layman 或者一个好 outsider 嘅角色。佢反問，即係問到嗰個四高口啱啱喎，好多時。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清醒嘅角色嘅相對。咁所以呢，我其實 OK 鍾意聽嘅四高個節目。 進界出口位越細蛇啲嘢越行。是入金句 ,8395 做網台節目是不是一定要講粗口？不明 白。哦，咁梗係唔係啦，好多網台都冇粗口㗎。即係城寨冇粗口啦。我有粗口啦，因為有時講到有啲位唔講粗口根本就表達唔到嘅。其實試圖解密嗰啲 topic 非常正㗎，我覺得。都是神秘之夜，我近来真的很少听。神秘之夜有一个看 Wiki 的，即是他又是梁锦祥，又是他的东西不用自己消化过，直讲出来讲到好像是自己作的，真是厉害。即是我有这个本事的老实实。 卡一场我都有听试图解密 XD Kelvin Wong 探长，有没有听过法国老段节目？你和陈思源有 D 好低 B。 我都唔需要扮低啲嘅啫，佢轉數都非常之快嘅。法國佬嗰段節目梗係唔會聽啦，但我聽人講過，佢就踢爆咗《月時報》。其實嗰個節目叫咩名呢？《月公民》，即係黃仁達嗰個台叫咩？係咪《月時報》呢？就係、 定係有個名嘅個台唔知道，就係嗰啲 live 嗰啲數係造假嘅。然後呢佢就係呢就買一個 app 返嚟就俾年費嘅，那個 app 呢就自動 generate 一啲 headcount 出嚟呢，就誤導人哋以為佢 live 咁多人睇嘅。哇乜咁嘅 service 都有嘅，呢個世界係幾邪惡，我諗下，我諗未諗過真係。同埋呢奇怪啦，講起人哋造假呢，我又唔能夠唔問大家呢，我近來個 Facebook 呢幾日都即係隔幾日就有一個中東人like 個 Facebook， 佢又唔完全，我睇啲 friend 就冇中國人啦，冇中文嘅 content 啦，咁但我呢個 page 呢淨係講廣東話啦，淨係寫廣東字啦，咁但唔知點解定期呢都有啲中東人就係 like 個 page 喎，有冇一啲大哥即係可以解答我呢個問題，究竟點解會有啲咁嘅現象發生呢？因為我曾經以前呢都恥笑過 D100 呢，話自己唔知個 page有10万人 like 啊，哇！但系起码1/3都系啲冇中文嘅一啲国家嘅，即系例如伊拉克啊、科威特啊，同埋孟加拉啊咁样。因为嗰阵时候真系又走去起个底，睇系咪老吹24，咁佢突然间好多 like 嗰排咧，就肯定系买噶啦。即系嗰啲菲律宾啊，菲律宾都识，可能识英文都识咩叫 D100。咁 D100 呢个字啊，咩人都识嘅，但系。佢點會 like 你 page 呢？呢個真係成為一個疑問，即係對於呢個界別呢我完全唔識嘅，希望大家介紹返究竟點解我個 page 都有嗰啲人 like 囉。定期 Striven MACAU 瓜哥係唔係真係食高來㗎？ 唔係 陳神秘之夜最近好集中講外星人 Bat395 女王勁粗口，卡一請我鍾意佢以前乜都講下多啲，進界所論王你係士高 Striven MACAU 笑死朕，卡一請外星人聽太多都係審美疲勞，搵信王國康望你 黐線嘅，你不足為患得百幾人聽佢嘥時間搞我啦，佢係嘥錢要錢㗎嘛搞人，咁所以我就真係好放心啊，基於呢個原因。神秘之夜講外星人，哦，因為啊，佢揾咗個嘉賓咧，佢係以前喺電影工作室嗰度做，佢係同我同一套戲入行嘅，我覺得好熟面口，但我唔識佢嘅，我不過肯定見過佢嘅。咁佢又講柯達大廈啊嘛，好似我都有聽，我見到呢啲 Q&A 我係想睇嘅，想聽嘅。咁啊，北咧就話女王勁粗口，咁呢個都係一個市場嘅考慮嚟嘅，因為咧，以我所知，好多男人都中意聽女人講粗口嘅，因為會興奮嘅，以我所知。咁佢 hit 到個市場咪所有多人聽囉，其中一個原因啊，我唔係話全部啊。咁KY 又話咩鍾意佢以前講乜講乜都講下多啲，你話講鍾意佢係邊個啊？笑死朕係一個節目嘅名嚟嘅啫，咁但係佢有冇網台名㗎？好似冇喎，總之就係熱血時報係咪，我想問呢個問題啫。咁我識人太多審美疲勞，是啦，我覺得真係又講 Billy Meyer， 佢嗰啲所謂飛碟呢，即係我用一個好簡單我嘅原理呢，你又可以解釋得到呢，由四幾年至到而家嘅飛碟嘅目擊，嗰啲飛碟係有 fashion 㗎喎，即係話呢有個潮流㗎喎，咁個潮流呢就係 based on 當年，即係當時你見到飛碟人類嘅技術嘅科技嘅層面同埋科技或者是一啲 products 嘅审美观係好有关嘅。咁淨係呢个理由呢，你又觉得即係你又估到大概边啲飛碟係假边飛碟係真啦。即係如果你讲緊懂得做飛碟嘅外星人，佢哋同我哋唔係一齐出世，佢哋冇經過地球大气层以内嘅湖光山色或者你嘅科学层面嘅话呢，你冇理由啲飛碟会在短短幾十年變咁多款㗎嘛，尤其是有咗 after effect 之後呢，嗰啲飛碟真係徹底唔同晒㗎喎，例如個飛行嗰個速度快咗好多啊，例如又唔會轉啊，例如又佢個飛行途徑唔係線性咁樣，但係呢冇 after effect 之前呢，幾乎全部你見到嘅飛碟都係線性飛行啊，同埋甚至乎會轉嗰啲呢， 佢定定下嗰個軸心都唔喺中間嘅，揈到歪曬咁樣都有嘅，但都有人信㗎喎。即係 Billy Meyer 嗰啲飛碟就係嗰啲飛碟啦。我真係唔明點解呢，到到今時今日仲有得講嘅，即係你唔覺得好笑咁，你講得出都即係覺得佢嗰啲嘢係真嘅。我真係唔明啦，呢個識條鐵咩？菠蘿包啊 ，Facebook 按點擊你收錢 ？Facebook 冇嘅喎 ，Facebook 你只會你俾錢佢做廣告嘅啫。 Striven M A C A U， 你真係要小心 D 假 C 有好多。Stephen Wong 聽完對法國佬改觀咗少少。另外雙王呃咗好多純真寄人 ,Kyle-chan 寄圖 ,Bat395 可能係消失 Friend Like 你 page,Kyle-chan 寄圖 ,Blackter,Plan 話呢排又有新一輪垃圾 account 出現非一時不例如有 D 裸女 profile picture account send friend request, 邀請人裸聊而另外亦有好多非一時不 Instagram 搞 account 係用嚟俾 D-robot generate like, 玩心旺係熱血時報 Striven, M-A-C-A-U, 係冇錯熱血時報 Jack Music, M-B, 鄧無色神秘之夜果位嘉賓 是 Stanley 是香港首位收不外星政治學的人他一搶外星仲有政治學 XD 進界法國佬是咪芒果佬叫離開勾搭波 我又不明白呢為什麼你會對那個法國佬改觀 Coven 你都是單純的證明你真的喂法國佬咪即是劉夢紅即是壓錯注而已只不過是即是他都一些有返咁上一蠢俾人利用嘅人撞玻璃咁樣但又冇拉過佢唔知點解係咪呀冇錯即係我唔知有冇俾人拉過啦即係總之最後冇事啦即係呢個咁所以我覺得你對嘅改觀我唔知係咪我諗咁樣改觀呢咁即係證明啊 Coven 都係一個好純真嘅人嚟嘅咁幾圖其實我認識佢嘅幾圖咁但係嗰個 Stanley 我就唔識嘅咁幾圖呢係同我同一連同一套戲入行嘅我亦都有印象嗰時返金公主定係麗星戲院嗰層大廈即係個電影工作室就喺嗰個樓上嘅咁我嗰陣識佢嘅咁啊熱血時報啦冇錯外星政治學先勁啦即係講嗰時有啲咩星際高峰會呢即係2012年之後吹到行嘅但之後咩都冇發生呢大家又好似忘記一件事咁囉即係追問又唔追問有冇俾人呃啊或者而家嗰個會運作成點啊我完全冇跟進㗎喎真係唔好咁認真囉又或者我認真咗啊真係。 進界外星政治學勁 Kelvin Wong 因為佢肯退80,000小明坐火車裸聊探長實驗輔導即刻直播與列情節玩返對方轉頭 嘩你真係唔好高估我喎大佬點玩啊點玩返人轉頭喂 Kelvin Coven Wong 話因為佢肯退80,000啊唔明喎即係退返錢出嚟如果係咁就真係值得表揚嘅因為嗰啲後生仔真係俾佢即係困到好透㗎即係我覺得最可悲呢或者人要面嗰個程度呢即係令到我好沮喪㗎因為我有好多舊同事啊舊朋友啊玩音樂啲朋友呢全部都係唔係全部即係嗰班呢我所講就係全部都係好投入俾熱血啊或者國師派佢哋至到而家炒曬車呢佢仲係即係有部分呢就會同我傾返偈嘅即係知道我因為我嗰陣日即係成日都開佢波呢就當我仇人咁嘅有一個半個呢佢唔好同我話好返即係我起碼問佢嘢佢都照覆返我但係有啲呢除咗冷嘲熱諷呢即係或者唔敢同我傾偈或者唔同我傾偈即係佢哋都係冇喺從中醒過嚟即係我唔想俾佢覺得即係我醒你又瞓著咁樣即係我冇呢個態度完全但係唔知點解佢哋直頭係我扭返去傾偈佢都唔騷我呢即係我覺得使唔使咁呢即係成件事明顯就係 你奶都嘢啦，即可能成日啲人成日覺得我會恥笑佢啦，但我啲年紀呢我真係唔想恥笑啦，話曬老朋友即係起碼認識咗二三十年，咁但係我覺得好可惜囉，即係我當你朋友你呀唔當咁樣，即係我費事又話單反啦，因為冇同佢衝突過，因為嗰、那個即係我成日口珠不伐咁樣恥笑一啲跟個熱狗嘅人呢，我覺得我都係過分咗嘅當時。咁但係今日唉你都知道用心良苦啦係咪，即係我都唔係話因為為咗恥笑你而恥笑你，但事實上你真係咁大個人都俾佢困咗，真係事實上幾好笑㗎嘛真係。咁但係到而家呢索性又唔提政治喎，咩都唔理喎，咩都唔出聲喎，呢、這個亦都好唔健康囉真係。仲有呢頭先塔呢 ,Black 塔呢你話而家好多 Facebook account 留你friend request， 我呢就對 friend request 呢就已經免咗疫㗎啦，無論你幾靚女幾 sexy 幾肉感咁樣我都係無動於衷㗎啦，原因就係呢我 Facebook 呢就唔會 add 一啲非實體嘅朋友嘅，所謂實體嘅朋友呢就係食個飯飲個嘢見個面，即係我會 add 咗上次網聚嗰啲網友，原因我真係見過你，我真係成為實體嘅朋友，我先會出現喺嗰邊嘅。咁所以呢嗰啲咁嘅裸聊啊靚女啊尤其是鬼妹啊，屌你有咩理由會無啲 add 個 friend 啫，即係嘥氣嘅，即係我完全係我唔會理嘅。同埋嗰邊係複雜嘅，因為你 open 咗一個 Facebook 呢，因為你 Facebook 裡面你有屋企人嘅相啊，有你一啲你好 care 佢嘅人嘅親戚朋友啊，即係我唔想隨便咁樣同一啲素未謀面又兼夾一啲唔知係咩，即係唔係講我嘅話嗰啲人 at 你呢，你覺得有得危險㗎，尤其是簡體字呀同埋講話會俾啲生意你做呀嗰啲，我完全我即時係即係ignore 咗嗰個 friend request 嘅，咁所以呢我就放心嘅。咁但係我個 Facebook page 嗰邊呢我就超 open 嘅，即係任何人我都唔抗拒嘅，你 like 就得㗎啦。咁反而我喺 page 嗰邊呢我就會講多啲自己心態呀，即係冇乜包袱地冇乜保留地，我會同大家傾偈囉。所以呢大家有時 add friend 我唔接受呢，即係你可能會覺得我臭串啦，其實我並唔係咁嘅意思囉。咁我 prefer 呢如果大家素未謀面但係又咁巧喺網上面即係啱傾啱聽啱講同 channel 嘅話，咁我希望你 like 咗 page， 你隨時就算做節目你留言我會同你傾偈，甚至乎你喺 Facebook 個 page 度留個 PM 我都會覆你嘅。咁所以呢只不過係咁樣分開啫，即係大家唔好誤會我臭串呀懶有嘢咁樣呀，就係咁解囉。因為嗰邊係比較複雜啲嘅，真係即係要考慮嘅嘢更加多。差唔多啦，大家都好立啦已經。 韦信王因为佢唔退钱唔得囉。395 Facebook 系开放平台。Like 你 page 可以。Netbook 法国佬50。 开抢 但退返俾逆时唔系俾返啲傻仔。韦信王你误会了，佢系退返俾逆血炸。Jack Music MB 邓模式。在石康教话2012有灾难，其他网台主持在2012之前已经话不是美日。Kelvin Wong 是啊，他问银行借钱来还返80,000货金，所以你真是要听下他讲的。是人住九东有留意某人一早不想理他。Solon Wong， 他们可能拆了不敢面对你面对自己。小明坐火车呢啲人真心安狗，怕你笑佢安狗会嬲嬲。 嗯，可能啦。咁但系点样破到冰呢？唔按都按咗咯。哦，你讲法国佬50岁，即系50岁都系戆鸠，真系，即系邓阿伯母真系唔聚财。 395，我都有 follow Black Tiger Instagram。Netbook 法国佬50岁人 X 红旗旗主。 熱血高層啦，但講嘢好似十幾歲啲靚仔咁，可想而知其餘下巴啲靚嘅水平。 唉，冇眼睇啦，總之。喂，大家去add 啊 Blacktar， 因為佢影啲相都幾靚㗎，同埋佢本身有個page 啦，就係、是、寫旅行嘢咁樣，即係我遲啲都搵佢上嚟，佢應承咗我嘅。咁呢，所以難得大家都堅持多咁耐，100多人，雖然就少咗好多，但係冇辦法啦，真係要照下鏡，有時真係。喂，紅旗旗主係咩呢？我想問咩叫紅旗旗主呀？咦，咁得意嘅，我唔記得刪返個 HSBC 嗰啲嘢，睇好似同臭咁添，對唔住呀，刪返先。我剛才試嘢嗰陣開曬添，定係上次收工之前唔記得刪返，真係咁就照舊啦，真係都係嗰句啦，都係 subscribe 啦。咁都差唔多啦，大家仲有啲咩話題想講呀？冇就瞓覺啦。嘩，點幾鐘啊，又講咗成兩個鐘，有幾鐘。喂，咁好啦，咁多謝大家捧場啦。如果即係有興趣嘅話，就繼續subscribe， 跟住呢就撳埋嗰個鈴，就可以通知到有節目會通知大家。仲有我亦都要向自己找數，原因就係嗰隻歌呢都未整完，唔知道大家有冇聽我半夜做嗰隻音樂呢，因為我有啲 idea 呢想 on top 加埋就完咗首歌㗎喇。咁好可惜呢，就有個 keyboard 嗰個 pitch band 旁邊嘅壞咗，咁所以唔能夠完成到㗎咁樣。咁我已經呢有位老友呢，就叫阿龍仔呢，佢就會借佢個 keyboard 俾我完成埋嘅。咁我聽日晏晝呢會攞個 keyboard 返嚟，咁如果最快呢聽晚得唔得呢，睇心情啦。咁我會通知大家，我會繼續做埋一隻音樂嘅。咁好啦，大家仲係恥笑緊個法國佬啊，50歲人仲喺度小學雞咁，冇辦法啦，咁佢跟錯大佬啊，都值得可憐啊佢嘅。咁佢銀行借錢幾耐先還到啦。一於家 open box， 我真係好想搞啊，真係嗱頭先呢，我嗱即係唔拜拜住，嘥多10分鐘。因為呢我就真係好想搞下呢、這個旅行片，因為剛才有個朋友鼓勵我搞下旅行片。咁呢我已經專登剛才呢喺星際買呢、這個，有冇人用過？咁呢 open box 呢、這個就唔值得 open box 嘅，因為呢呢、這個好舊嘅科技，即係都出咗成年㗎喇，即係我以前都買過㗎喇，但以前呢有 cam 喺度嘅。咁呢個版本呢就淨係得個 Osmo 嗰支 control 棒啦，要遮呢個唔記得咗走呢個添。嗱，呢個 Osmo 嘅 control 有冇人用過？咁呢啲係囉，剛才所講啦，唔值得 unbox 嘅，因為已經出咗好耐嘅，買咗粒電啦。咁同我大量嘢 unbox 到冇時間拍到呢，我要開工要用嘅時候呢，我都 unbox 曬啦，已經冇拍到，所以好可惜㗎。因為呢又係嗰個問題啦，即係因為啲時間唔能夠安排到拍咗先至攞嚟用，因為買啲嘢實用㗎，唔係嗰啲真係專業嘅 blogger 呢，可以有人 sponsor 啲嘢俾佢拆盒咁樣，我就做唔到㗎暫時。咁所以呢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你可以透過 superchat 啦、 HSBC 啦同埋 PayPal 啦嚟 sponsor 我嘅節目嘅，咁我真係無任咁樣歡迎大家啦。咁係啦， Gary 期待旅行片啊，會啦。咁我逐個讀埋先，你真係好有耐力啊，之後仲繼續講緊。嘩 ,Sharon 你而家先嚟有緣啦，因為我都幾眼瞓啦。因為今朝呢一早已經上山啦，即係好早起身，咁所以我而家呢個 moment 有少少頭痛添。 Sharon 嘅開探長遲咗好多天。 那票红旗旗主水才自满清白旗瓜 Nicola good night everyone 进界加时 Bat 395用来做狗吹主题曲韦信王支持探长拍旅行片、 啊、 Sharon M hello 然后 goodbye 哈哈进界旅行片期待 Gary Lee 期待旅行片 Jack Music MB邓模式如果大家想听法国佬惨痛申诉可以去 Rag 前今集网台大典好悲壮 好啊那菠萝包呢就买碌嘢嘅钱啲碌嘢呢就哎呀因为我晏昼同监制商量过呢不如买碌嘢啊一千蚊到啫点知我见到 Osmo 即係 DJI 呢个牌子呢个 software 做得好啲嘅咁於是乎我买个 DJI 呢就要2000几蚊啦都几贵嘅咁但係胜在呢佢有 face recognize 啦可以 lock 住个面行去边摆到部机都可以用到。咁呢就虽然啱返屋企冇辦法啦。喂咁呢就係、是、係啦会迟啲可能会出去玩啦玩几日啦。不过都 depends on 有單嘢接唔接到囉。因为报緊价如果嗰單嘢 ok 咗呢我又要压后去玩啦。押後去玩呢就會貴啲咁要衡量下呢嗰單 job 嘅錢 cover 到貴啲嘅機票呢咁樣就可能會嗰單 job 就俾啲行家做囉即係再判俾人囉咁樣冇辦法啦咁所以其實Smooth Kill 雲台我都買咗嚟嗰個就智雲嘅就唔係 Smooth Kill 咁但係唔同機用嘅 ok 咁又分散咗大家唔知道講乜可能好啦咁啦覆埋一筆395先。咁我上次做到一半嗰首歌呢就唔係for狗吹嘅主題曲嘅。咁狗吹主題曲呢我已經心裏面已經有一個 groove 同埋一個 melody。我有個諗法呢就可以同大家一齊玩嘅呢。我想作咗首狗吹即係下次啦即係我去完成埋手頭嗰首我想作一首狗吹嘅主題曲但我想大家幫手填詞有冇人試過填詞呢咁呢我會作啲 melody 呢就好廣東話化嘅 melody 嘅咁所以希望大家會幫到手填詞或者集體做就得唔得啦即係我整緊首歌嘅時候聽到 melody 重複嘅時候大家可唔可以就係現場 brainstorm 呢我想做個咁嘅創舉同大家一齊互動咁樣作歌填詞你覺得冇可能呢大家會唔會即係頂唔順瞓咗就成不過唔知啦有啲人可能晚瞓或者返夜班就可以一起玩這個我不知道會不會 work 的未試過因為集體創作都是一種玩法來的所以如果是的話呢約了時間這樣就不要像上次這樣突發性我想會好玩一點所以即如果大家 有玩過填詞的話可以密切留意這個新節目就是作狗吹24我作歌編曲但你是負責填詞咁真係其實幾有意思嘅真係。嗱例如咩呀 ,PC Nepo, 咩呀屌真係點呀係囉即係大家都試下發掘下自己潛能㗎嘛。 Nepo 出口位越細石啲嘢越行都要個人嘅 smooth and straight muscles 夠強至得點先知道安鸟最行时可以随意 shut off 就是强啦。韦信王会肯定仲耐过7.5个钟打机。Jack Music MB 填词好玩 小明坐火车几新鲜喎。 嗱，所以咧约定大家咧，即系我有咁嘅概念咧，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同埋大家试下啲新嘢，因为以我所知，香港网台界或甚至乎。主流網台唔係主流電台家都未試過啩，我諗咁所以我記得 N 年前呢就 TVB 呢即嗰啲人際嘢定唔知咩嗰啲大龍鳳嘅籌款就試過吳許冠傑作歌定係唔知邊個填詞但我話俾大家聽嗰啲係假嘅即係預先整好曬因為電視台唔可以出啲咁薄嘅嘢嘅原因就係、是、喂填唔到咪樣衰擘大個口點籌款呀咁樣咁但我呢呢、這個係真嘅原因就係、是我冇乜嗰啲利害關係同埋我都唔鍾意做假嘅咁所以呢狗吹24主題曲呢就嚟緊呢個大家希望有機會可以即係完成呢個創舉就唔係七仙語嘅創舉呢、這個係填詞嘅創舉咁好啦 即係話唔停，唔係話停又唔停咁太耐，咁我仲要一間翻去沖涼嘅時候咧，我想聽一聽 Reggae 先喎，竟然多謝推介先，好啦，咁就再見啦，咁唔好嘥大家時間啦，而家幾點啊？哇頂點半啦，好啦，我揾唔翻個 off 嗰、那個 ，OK 揾到啦 ，OK， 拜拜。 听的是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是主持的意见，不代表 Stage Tube 立场。